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何建中。 大家好，欢迎收听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我李志坚咧，同何建中主持节目嘅。咁何建中，今日你有冇搭过即系港铁啊、小巴啊之类嘅交通工具咧？ 有嘅，有搭过港铁。 好，咁你今日有冇留意到即系喺港铁可能闸口啊，有冇见到一啲查票嘅人员呢？ 又唔系好觉，可能喺中午到嘅时间喺会展站同九龙塘站嗰边出现啦，就冇乜留意到。系啊。 系啦，咁点解我问你呢个问题？因为今日咧，我哋第一个话题就会倾下咧，今日运输署咧就系打击咧违规使用即系2蚊乘车优惠嘅人嘅，咁啊，所以佢哋今日咧就会揾咗即系安排咗啦，即系有运输署嘅职员啦，同埋公共交通营办商嘅职员，加埋外判嘅保安员咧，咁佢哋又会组成一个三人嘅小队吓，咁喺即系唔同嘅即系专营巴士啊，同埋小巴路线啊、渡轮啊嘅航线咧，就去查票嘅。咁所以头先我就问你啊，你喺搭港铁啊，会唔会见到有人嚟查票咧？咁我今朝都有搭港铁，我就唔系好觉有查票咯。 系 啦，因为其实即系都应该系要怀疑你系滥用先啦。咁我哋个样都相对睇嚟后生啲，所以未必又会觉得我哋系会滥用啦。 我谂查票咧，或者即系啲人即系叫做逃票，就应该就不嬲都有呢个现象噶啦。但系今次就政府系第一次好高调去打击啦。但系唔同交通工具，我谂个有效性都有啲难嘅。咁港铁当然好明显，大家出闸咁一固定每个站固定两三个地方出闸，跟住有比较大嘅空间，咁有人去查票，咁就容易啲。同埋大家知道，如果用呢啲优惠票咧，其实佢有盏灯着噶嘛。咁但系如果你其他嘅交通工具，譬如巴士啊、小巴就可能会难啲啦。尤其是佢系譬如巴士、小巴系一个排一个上落嘅，咁嗰度其实都有啲难度。 系咁，头先你讲到嗰个难度咧，我先补充翻啲背景先。咁点解要打击即系呢一个违例嘅2蚊嘅乘车嘅即系行为咧？咁因为事源就系旧年啊，因为嗰个2蚊嘅乘车优惠啦，就扩大到去60岁都可以享受到啊嘛。咁变咗嗰、那个即系受惠嘅人数咧，就由145万人咧去到即系214万人。咁跟住嗰個政府嘅財政嘅負擔就會由13億咧就升到去30億，咁所以咧由於即係用嘅錢多咗呢啲公帑啦，咁所以其實政府咧都好關注，咦有冇人去即係違例啊，去用呢啲咁樣嘅即係2蚊啊嘅乘車優惠，所以就要即係有一個打擊嘅行動啦。咁頭先即係何建中你提到咧，即係小巴，其實今日我哋其中一個關注點都係即係包括小巴嘅司機咧，佢點樣去即係協助執法啦。咁因為就算你話查，咁頭先好似你提到啦，咁你小巴其實空間都有限嘅嘛。咁今日就我哋睇報道就係啲查票隊咧就會我上車望下，咦睇下你有冇懷疑你係即係可能係會用濫用啊，咁佢就會查你嗰個八達通啦，或者睇下你嗰個即係證件咁樣啦。咁呢方面就係即係小巴司機係難做啲噶嘛，係咪先？係 啊，因為大家知道咧，譬如小巴咁樣，你上落個時間係好短促。即係有一啲就上車嘅時候就嘟八達通，有啲可能落車先至嘟，咁所以小巴係難嘅。咁就算巴士，我覺得都唔係容易嘅，因為我諗關鍵就係其實啲司機有冇一個權力去查即係市民嘅身份證先。如果冇嘅話，其實即係除非你就係經常靠呢啲咁嘅特遣隊去執法，否則其實都好難真係有效杜絕呢一樣嘢。 咁另一個角度，我哋關注除咗話即係好似包括小巴司機佢哋點樣協助去即係執法會唔會有難度之外咧，就係嗰個即係而家做呢一個打擊措施咧，都係暫時睇資料都係為期2個月嘅啫。咁2個月之後點咧？咁同埋因為今日嗰個查票隊咧，其實佢哋嗰個即係我哋睇一啲即係新聞圖片咧，佢哋都係著咗一啲制服噶嘛，即係睇到哦你係查票咁樣。咁有啲即係市民就會講啊，哇咁我見到你著住制服，咁我梗係會好乖。就唔會違例啦咁樣，咁所以係咪真係有效打擊到咧？同埋頭先你都提到，即係因為暫時小巴同埋即係巴士司機咧，佢唔似港鐵嘅司機咧，即係其實即係港鐵嘅職員咧，如果佢發現有違乘客違規咧，咁其實佢可以有一個可以發一啲即係告票嘅，咁但係即係個權就唔同啦，咁所以究竟呢方面又點樣去執法咧？咁所以有啲議員就話係咪可以統一翻一個咁樣嘅即係執法嘅方法，令到即係其他嘅即係公共交通工具嘅職員佢都有一個即係權咧去執法咧？咁呢個都係 如果收音機旁邊的聽眾有對呢一個運輸署打擊濫用兩蚊乘車優惠咧嘅話題有意見咧，想同我哋分享咧，歡迎打嚟我哋熱線18723111872311。咁如果你係司機都可以打電話嚟傾下，因為今日即係開始去打擊啦，即係查車票啦。咁究竟啊，你哋觀察到嗰個情況係點樣啊？咁係咪即係都即係你哋認為嚟緊都會有效去打擊到咧？同埋跟住如果兩個月之後，跟住佢哋停咗呢一個咁樣嘅查車票嘅機制啦，咁究竟又點樣去繼續維持嘅執法咧？咁啊，歡迎咧，即係司機朋友都可以打電話上嚟，我哋嘅熱線1872311傾下嘅，係啦。咁何建中，咁其實即係講開，即係其實話打擊啦，咁即係呢一啲違例嚟講咧，因為睇翻政府嘅一啲估算嘅數字咧，其實一路如果一路去到咧，即係2027年啊，因為頭先我哋講緊咧嗰個背景招就係、喺2012年度咧，咁其實145万人咧就可以享受到呢個兩蚊乘車優惠啦。咁舊年即係擴大咗嗰個範圍啦。咁而家一路估算咧，去到即係2027年度咧，其實講緊差唔多有251万人咧係可以即係符合呢一個即係兩蚊乘車優惠嗰個即係資格嘅。咁所以變咗嗰個財政負擔就其實真係一筆好大嘅數，咁所以你話啊，政府佢都係有個理由，點解佢需要去比較即係高調去打擊一啲違例即係使用嘅情況，即係用呢一個兩蚊乘車嘅情況。 係啊，呢個我記得兩蚊乘車由65歲降60歲就應該係林鄭月娥做特首嘅時候嘅一個措施啦。咁當時就即係議員啊、市民咁當然係歡迎啦。咁但係我哋香港同全世界一樣，都有人口老化啦。咁好多人活到90歲或者以上。咁其實政府應該就睇得到嗰個財政負擔嘅，佢應該係諗清楚先至去做呢個措施嘅。咁、所以而家係講緊本身呢個措施財政上係咪可持續嚇？但我頭先講係嗰個叫逃票或者濫用，唔係應該濫用，應該係其實係非法使用嗰個兩蚊優惠嗰個問題 嚇。 即係之前我哋就傾好多所謂長車短搭，咁嗰個其實都係一個技術性問題，但係而家就係講緊即係打擊逃票。但我自己唔知道，其實嗰樣嘢其實令到政府損失幾多咯，好似都冇一個統計。 咁我哋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依家我哋係傾緊咧運輸署咧打擊濫用兩蚊乘車優惠嘅話題嘅。咁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嘅聽眾朋友咧，或者係司機朋友咧，歡迎打嚟我哋熱線1872311傾下。不如咧，何建中，我哋先同咧，即係頭先我哋講開小巴嗰個執法可能會有難度啦。咁我哋先同小巴業界嘅朋友傾下啦。咁我哋請嚟咧嘉賓周國強，咁佢係的士小巴商會商會嘅商總會理事長。咁周國強你好。 你好啊，李主持，何主持， 你好， 你好， 系啦，周国强，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其实即系你今日有冇落去站头睇下究竟嗰、那个即系运输署嘅呢一个查票队啊，三人小队咧嗰个即系查票嘅情况咧，有冇落去站头睇下？ 我哋冇落到去睇嘅，因為佢初頭咧就話會可能即係會揾佢今日會查三條線啦。咁香港仔兩條線啦。咁因為我哋啱啱今日我哋商總會咧就有個請願行動咧，就關於的士嗰、那個。個收費嘅滯後 20% 咧，政府一直都冇俾我哋，咁我哋啱啱嗰日去咗請願，咁變咗冇落到去睇嘅。 明白。咁周國強，咁但係如果就你嘅經驗咧，即係其實究竟即係例如好似小巴，即係啲業界咁啦，其實嗰個兩蚊濫用車資嘅情況係咪即係係咪好嚴重咧？即係如果你嘅觀察， 嗱講真咧，如果你話喺綠色小巴嗰度咧。咁其實我哋觀察咧就唔會好嚴重嘅，因為你都知道啦，綠色小巴嘅專線小巴咧都已經做咗幾十年啦，主要服務一啲點到點嘅居民嘅。咁你話外來人而走嚟搭專線小巴嘅話咧，其實咧就唔係咁多嘅，就差唔多即係服務嗰啲社群咧，就多數都係一啲僅有差唔多僅有嘅日日搭嗰啲人嘅啦。咁但系你话会有经过而又搭嘅咧，嗰啲占嘅比例就唔多咯 吓。咁啊， 你话咧，但系咧，你话咧，相反咧，而家咧，啱啱政府咧实施咗几十条线咧，嗰啲红色小巴嘅话咧，其实你话滥用嘅话咧，我哋都我谂我睇滥用嘅情况唔多嘅，但系相反咧，会唔会有啲小巴司机咧，红色小巴咧，可能喺中途嗰度咧？佢因為可能十蚊嘅，咁另外因為佢分段時間咧，咁可能去到中段嘅話咧，變咗5蚊啊，咁就但係啲司機而冇撳到嗰、那個叫做中段收費啦，咁又會一時疏忽，引致到嗰啲市民咧都係以為由起步點10蚊，咁中段5蚊咁樣，而又一時忘記咗，令而市民咧又冇懶去理到，其實佢應該係撳咗個中段收費，咁而。 使多咗錢嘅咧，咁就會有嘅。咁但係你話咧佔嘅比例咧，其實成個小巴業咧應該唔會太多。 咁啊，周國強，因為其實今日我哋個話題咧，主要係即係先講一講即係點樣去打擊嗰個濫用嘅兩蚊乘車優惠，因為今日運輸署就開始有一個查票嘅一個機制啦。咁佢哋就會試即係呢個巡查就兩個月啦。咁其實如果就你嘅即係嗰個觀察或者平時個經驗咧，其實話如果真係小巴司機嚟，因為兩個月之後就如果冇查票隊，咁其實就點樣執法呢？咁即係可能都係要靠個小巴司機。咁其實如果喺執法方面，其實小巴司機佢係咪應該好難執法呢？即係佢揸緊車，咁因為小巴即係你嘟有啲頭先即係阿何建中我哋嘅嘉賓主持都話：，咁、哎、你落車先嘟噶嘛？咁你嘟嘅時間落力，你追佢都未必追到喎。有時 其實係啊，你我哋都冇可能抌低曬成堆車乘客，走叫個司機走去追，懷疑佢係濫用，或者可能啊見過即係懷疑佢係後生唔夠歲數，用咗人哋嗰張長者卡或者綠油卡嚟，跟住我哋走去追佢，咁可能喺我哋即係營運者嚟講，我哋第一有冇權咁做？第二，如果要個司機真係走去追嘅話，係咪一個好合適嘅角色咧？咁呢啲資料咧，我哋亦都要顧班次噶嘛。 嗯，係。 咁可能喺執法方面咧，喺我業界嚟講就可能有啲難度啦。咁或者如果咩嘅，或者睇下。就可能政府會唔會收一收例，就叫乘客搭專線小巴或者搭兩蚊優惠嘅話咧，第一就好似巴士咁嘅權力啦，賦予翻我哋權力咧，就係話佢上車就要俾錢。咁我哋有懷疑嘅話，司機對佢嗰個綠油卡或者長者卡有懷疑嘅話咧，就可以唔開車，要求佢即係出示翻佢嘅身份證明咁樣，我哋先有權去咁做咯。 我印象中，係咪如果譬如兩蚊嗰啲嘅八達通咧，嗰啲聲音係咪唔同啲嘅？即係嘟嘅時候會個聲音唔同啲，大家分辨到嘅係咪？ 係，如果即係佢係綠油卡同埋唔係綠油卡嘅，會分辨到嘅啊。 咁其實周國強頭先即係除咗阿何建中話聲音方面咧，即係八達通嗰個聲音啦。咁其實司機其實即係乘客上車，如果假設啊，真係需要先上車俾錢啦。咁其實司機應該有冇空，即係有冇時間啊睇到嗰、那個即係乘客佢用嗰個八達通嘅類別係咪即係長者啦？跟住佢係咪綠油卡啦？咁但係因為有個問題啊嘛，如果佢真係攞咗人哋張卡用咧，其實佢就算係佢懷疑佢係咪攞咗人哋張卡用，咁其實個司機應該都係冇權去查佢噶嘛，系咪？應該 我對我認知就未必有權查佢啦。我因為地鐵就有專隊去查啦，巴士咧就可以話你唔俾錢，或者對佢有懷疑，可以或者覺得乘客喺架巴士嗰度有唔好嘅途徑，即係冇禮貌或者喺度搞震啊。咁你個車長有權唔開車，跟住報警啦。但係小巴應該冇呢個權力嘅。咁同埋咧，如果你唔係話俾我哋，因為其實一嘟嘅話咧，我哋已經睇到係綠油卡嘅話咧，就睇到佢個付款咧係兩蚊嘅啦。咁我哋先可以有措施，即係如果你係上車先俾嘅話咧，我哋先可以睇到嘅。如果你話你落車一嘟嘅話，我都要趕住開車啦。咁我根本冇司機冇理由抌低架車走去追嗰個乘客，叫佢出示身份證嘅話咧，檢查佢係咪綠油卡嘅卡主啦。 嗯。咁啊，周國強其實因為睇翻即係今日開始啦，運輸署就即係進行為期兩個月嘅一個巡查，即係查車票嗰個即係措施啦。咁喺度即係我其實睇到可能似係一個宣傳，即係教育即係乘客要注意唔好濫用啦。咁其實話如果兩個月之後啊，即係呢啲查票嘅措施冇咗啦，咁其實你即係作為即係小巴業界嘅即係代表啦，其實你會點睇咧？即係夠你點即係點樣去繼續執法咧？ 我首先咧，我覺得咧最基本嘅就係要解決咗上車就要即刻俾錢呢個方法先。 嗯。 咁你如果因為你一嘟，我已經其實如果我未開車，我睇到你哋每個人一俾錢係兩蚊嘅，咁你都係賦予權力嘅，我有權查你對你身份有懷疑嘅，咁我哋先可以做得幫到手。如果繼續係用翻現有而家小巴嗰個經營模式咧，有權落車先俾錢嘅話咧。如果你叫將呢啲責任擺喺我哋度咧，我哋業界真係幫唔到手，可能真係好似頭先主持你咁講，可能做 show 嘅嗰個俾人嘅觀感咧多過真係去控制有冇人濫搭或者有冇人盜用咯。 咁周國強其實頭先你提到即係話，如果即係真係希望有效去即係協助去執法啦，咁你就會認為啊咁。 個機制就係啲乘客需要去有一個即係上車俾錢嘅一個習慣啦。咁然之後亦都係要修改一啲條例咧，即係等你哋司機係有權，如果懷疑嘅時間咧，都可以去查嗰個乘客嘅一啲證件啦。如果唔係你懷疑啫，咁你如果你冇權查佢，你都係。你冇嘢做到噶嘛，系咪先？咁即系都系需要、這個。 我停咗架车，跟住打电话报警，跟住成车乘客唔开车，咁样离开。咁你都知道啦，我哋受我哋个班次有部分系行自轨，即系俗称几多分钟一班噶嘛。咁你冇嚟成堆乘客摆低咗，有得佢咁跟住唔喐，咁跟住影响晒所有班次噶嘛。 系，但系就算即系我哋听落就话哦，要上车即系嘟咗先至可以开车，好似好顺理成章，但会唔会实际操作上都有啲困难？因为好多时我都经常搭小巴咁，其实嗰啲上落车嘅时间系好短，或者根本上可能会塞住后边嘅车咁。咁通常司机都会通融，俾啲乘客我哋坐低咗先，之后先至俾钱啦咁。 系啊， 即就算政府有咁嘅法例，可能都唔系咁容易执行噶。 因为你知啊，小巴个车厢咧，同埋嗰个路面，即系如果一人多嘅话呢，或者有啲年纪即系较为大啲嘅长者嘅话呢，我哋有阵时都会多数都叫佢坐稳咗落车先嘟嘅。所以变咗喺我哋业界嚟讲呢，操作上都系有啲辛苦嘅。 是因为刚才即是何建中问这个问题呢，即是都是因为始终有时搭小巴都有些人情味呢，咁你见到啲长者咦佢都未准备好咁样，咁你一来你又唔会即刻即係催佢俾钱啊，又唔会即刻闩车门啊，即可能都会俾少少时间个长者佢坐定定先，咁跟住啊坐到。 长者一仲有细路仔都系啦。 是啊，咁等佢坐到到站啊，咁先至系。咁啊周国强，咁啊多谢晒你嘅意见啊，多谢晒你嘅电话。咁啊周国强呢就系的士小巴商总会理事长。咁啊何建中，咁啊我哋呢个话题咧，即系其实都关乘客事啦。咁我哋不如先听一听咧，即系听众电话。咁啊，听众王女士你好， 系你好，何生系咪啊？ 系你好， 系何生同 李生 系， 系何生同李生系咪？ 系你好你好。 其实我想反映翻咧，或者你哋俾翻个信息运输处啦，即系总之嗱，而家高调咁样咧，就揾啲职员啦，企喺度着晒制服咁样咧。就其實你真係好難捉到啲嗰啲叫咩啊 abuse 啊，即係 即係佢違例濫用啦。 係啦，冇錯啦。其實咧，我就會建議咧，你兩個月之後咧，政府咧運輸署啊處長咧就話俾佢聽，而家咧就會用一個咧大家係著便服抽查嘅形式咯。因為你其實咧今日譬如你見到話今日都未人捉到人啊嘛，即係好老實，你唔會嗱我因為我自己。就業咧，我自己啲同事好多人咧，我知佢，總之佢唔係 over 六十歲啦，三十幾四十歲咧，我就有陣時候見到佢一齊搭地鐵嘅時候，咦點解會著燈嘅咁樣？咁我又唔好意思問佢啦，即係咁講啊，因為大家同事，咁但係我知道佢一定係濫用噶啦。咁我自己身邊都咁多同事濫用，咁你何況其他啲市民啦？ 啊，黃女士啊，今朝你即係搭車嗰陣有冇都見到即係車站有啲人查票？ 有。咁但係因为你着晒 uniform 啊，你着晒 uniform， 即係你好似你冇理由挑战佢㗎啦，你明知係咁，你就算话你会票控啫，咁一般你可能 warn 下佢警告下佢㗎啫，同埋你而家咁样其实即係俾大众市民叫你唔好再用啦，咁但係其实你两个月系冇用囉。 嗯，好，咁啊，多谢阿黄女士嘅电话，好多谢你嘅意见吓。咁头先阿黄女士就提到，即系话，即系而家嗰个即系查票咧，就应该两个月之后，咁不如便服啦。因为你如果着晒制服，咁其实你即系摆到明，咁啊喺度见到，咁应该啲人正常都唔会违例噶嘛。咁如果真系要捉啲人想违例嘅，咁可能系咪需要便服嚟到出巡咧？咁啊，何先生睇下，即系便服去查。 咁便服去查就肯定有效过制服嘅。但我覺得我關心都係，譬如可唔可以做一啲去定額罰款咁嘅嘢，咁大家有阻嚇力。譬如你抌垃圾1500蚊係嘛，你違法泊車320蚊。如果政府做得到嘅話，咁哦可能你逃票或者用咩嘅，起碼500蚊1000蚊，咁可能都有啲阻嚇。如果唔係，其實你無論便衣唔便衣，其實即係最終我哋都講過，除咗港鐵之外，其他交通工具係好難有明確嘅罰則。咁其實最終都好難杜絕。 咁其实补充返少少资料呢，因为查车票嗰、那个即係而家今日开始嗰个打击即係行动啦。咁其实如果真係查到发现真係如果你係滥用嘅，咁而家嘅做法呢係先即係一般都係会叫嗰个乘客就补返嗰个差价。咁除非真係视乎嗰个情况啦，视乎个案情先会有机会转交俾即係警方去跟进或者检控啦。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而家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而家排到去理工大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排到去兆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而家龙尾去到彩虹村。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而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排到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朗天路榕园路桥底去天水围方向，同埋彩虹道体育馆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国剧八三零，佟大为、魏晨、于文文主演。消失的孩子， 不把那个人找出来，我永远都没有办法重新开始。 嚟到最后，袁爸爸的死、杨莫的失踪以及林楚平被侵犯这三件案，到底可不可以水落石出呢？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清楚晒，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何建中。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我哋而家係傾緊咧，即係運輸署今日起咧進行為期兩個月嘅聯合行動咧，即係同個公共交通營辦商嘅職員咧，同埋外判嘅保安員咧，就組成一啲查票小隊啊，就係一啲專營嘅巴士線啊、小巴路線啊，同埋渡輪線咧，就係查票嘅，就要打擊咧濫用呢一個2元嘅乘車優惠嘅，咁啊。对于即系呢一个打击行动啊，有意见嘅听众啊，或者系司机啊，因为头先我哋都倾到啦，即系小巴司机可能都会担心个执法可能会唔会有啲困难啊咁样样。咁啊，欢迎咧打嚟我哋热线1872311倾下嘅。咁啊，何建中，我哋先听下即系听众电话睇下点睇啊。 好啊， 我哋听嚟啊，黄小姐，你好，黄小姐。 系，两位主持好。 系。 冇，我想讲咧，就系话佢个落油卡咧，你就好难话完全杜绝噶啦。咁但系我咧就建议就系话，喺地铁站里面咧。租借銀行咁咧，有條長者通道咁，咪整個落油卡通道咯。普通長者唔係好趕時間嘅啫。咁你變咗嚟講，零星就個後生行啲嗰張卡就玩到好難眼先。 嗯，你而家仲你即係黃小姐，你又建議即係做一個即係特定嘅通道咧，即係俾啲長者即係使用旅遊卡嗰陣， 係啦， 就容易啲分辨啦。 集中嚟講，你分辨容易嘛。 嗯。 咁如果你再驚乜嘢難嘅，你咪就喺佢嗰個通道即係出入嗰度咧。就对住嗰度就一个安个摄像头咯。 嗯，咁啊，港铁就容易做啫，黄小姐。 我知即系再，即系而家为咗，我就话俾个意见咯。 嗯， 即系意思话，咁你能即系我咁样，你如果唔系你好似唔通好似过关咁啊？我又夸佢整一个人脸识别器啊。 嗯。 我觉得黄小姐呢个意见提得几好，其实甚至唔止落油卡，你学童优惠都得噶，因为都有人话有好多人滥用学童优惠嘅，其实。 我系啊，所以你话。其实你一个连识别器，你一条通道唔系全部通道啊嘛，嗰啲系揸嗰啲卡先行嗰啲通道，咁你咪容易处理咯。即系你一定冇得即系讲难听说话，即系讲难听，你有张良计，佢有个长梯，系咪一定佢一定系咁样？但系你因为讲你，就算你完全解决唔到，咁起码嚟讲你都 即杜絕一啲啦，唔好咁哇！真係我自己眼睛都好多啊。 嗯，即係港鐵嗰陣，唔係你搭港鐵都見到，即係懷疑有人去濫用嗰、那個。 哇！真係後生，真係兩蚊我都望下佢，我心因為我就係兩蚊啫，點你點會兩蚊啊？ 嗯，咁啊，黃小姐，咁其實話頭先你提議就係港鐵嗰度可以做啲特別通道啦。咁但係小巴咁啊點咧？即係或者巴士又點樣？即係你有冇咩諗法咧？ 巴士嘅你可以，嗱，譬如每一张楼卡你有个 number 噶嘛， 嗯， 每一个楼卡，你谂个楼卡有 number， 如果佢系够佢系够有奖一卡，够年龄攞到奖一卡嘅话，咁你可以奖一卡，你拍嗰张楼卡，跟住出埋奖一卡 number， 嗯， 如果你有怀疑咁，就佢攞奖一有张奖一卡出嚟咯， 嗯， 如果佢唔够65岁，佢冇奖一卡，咁你咪有身份证咯， 嗯，好， 即系咁嚟讲，可以可能咁样筛选咯。但是即有時嚟講，我覺得即當然你要減少人手，你就只能夠靠呢啲去做咯，冇辦法，你人手係唔夠㗎。 係咁啊，多謝曬黃小姐嘅即意見啊，因為黃小姐提到就係話頭先可以利用一啲資訊科技啊，咁即如果上巴士嘅 dot， 咁啊係咪可以睇到個 number 知道佢係用落油卡啦？咁啊即睇埋個樣啦，咁樣咁頭先啦，何建中你有提到咧，即係話即係罰款啦，定額罰款嗰樣嘢啦。咁其實如果睇翻而家運輸署嘅一啲即係罰則啦，如果以即係專營巴士嚟講咧，即係其實即係著制服嘅即係當值嘅僱員咧，其實佢可以要求咧，即係如果佢合理地相信嚇有乘客可能係違例嘅時間咧，可以要求佢咧係提供嗰個姓名地址啦，同埋出示身份證明嘅。咁如果即係任何人因為取得即係車票或者乘車證咧作虛假陳述咧，其實係會即係屬一個犯罪行為，咁其實可以罰款2000蚊。咁另外而家喺公共小巴就係、是、即係其實小個如果係嗰、那個即係司機嚇，即係如果佢係相信有人係不誠實地係逃避去即係俾車資咧，其實司機係可以拒絕佢上車或者命令佢咧離開個車輛嘅。咁同時亦都可以扣留交俾警方，不過我諗呢個就比較少啲人咁做啦。咁而嗰個罰則就係會有去到罰款5000蚊同埋監禁6個月。咁所以其實而家都有一定嘅罰則。不過如果就咁聽咧，即係你話係咪淨係針對嗰、那個即係兩蚊乘車因為去濫用咧？咁呢個就未係啦。咁頭先我哋講開話即係執法嗰度，即係小巴司機即係有個擔心啦。咁其實巴士又如何咧？因為今次個聯合行動咧打擊嗰度都係牽涉到有專營嘅巴士線啦。咁我哋不如請嚟嘉賓同佢傾下嚇。咁我哋請嚟咧阿陳永豪，咁佢係九巴職員權益工會嘅理事長。陳永豪你好， 係你好，兩位主持好。 係阿陳永豪，其實你今日即係有冇落去睇一睇即係啲巴士站頭，即係呢啲查票小隊個即係運作嘅情況咧？ 今日就暂时我哋嗰边就未见到住，不过呢就以我所知呢运输署今次嘅行动呢係有3名嘅成员啦，咁有一个就係保安 人员啦，另一个运输署职员同埋我哋九巴嘅一个督察级嘅职员嘅，係穿着制服嘅。 嗯，咁其實因為有啲即係市民都會覺得，唉，頭先我哋聽啲聽眾嘅意見都話啊，你著曬制服咁去查咧，咁基本上一般人就正常佢都係會守規矩噶嘛，咁未必就真係會有效打擊到即係一啲即係違例，即係用呢一個兩蚊乘車優惠嘅人啦。咁其實呢方面你點睇咧？即係如果嚟緊，因為嗱，而家呢個行動查票都係兩個月啫嘛，咁兩個月之後咁點咧？咁即係阿陳明豪，你點睇咧？ 我反而覺得呢一個嘅行動就唔應該只行兩個月咯，係應該係定期去做，就好似我哋經常都同警方講話打擊呢個違例泊車一樣，就係、是定期需要去隨機去啲唔同嘅巴士路線啊，或者巴士總站啊，去做呢啲行動。咁呢一個嘅行動先至會係持續有效。如果你話哦，齋兩個月做完，跟住好似放完炮仗咁，跟住大家又好似固態復民嘅話，其實係意義不大。 嗯，咁其實陳明豪，而家喺巴士如果真係要執法查票方面咧，其實如果你嘅觀察啊，而家就有個查票小隊咧，就算你話跟住繼續咁做，咁其實因為有啲聽眾個意見就喂、是，你係咪可以便衣咧咁樣？咁呢一方面咁樣點樣去延續嗰個查票嗰個機制咧？如果喺巴士上面或者巴士站頭， 而家首先我講現行先啦，冇呢個查票小隊嘅情況咧，都係依靠我哋車長去做嘅，因為如果你車長發現有一啲懷疑。即係盜用或者係使用啲不合乎資格嘅八達通卡嘅人士咧，我哋要求佢出示身份證明文件。 嗯， 咁如果有咁嘅情況咧，通常我哋都係話請佢補翻嗰個足夠嘅車資就算啦。咁而之前運輸署咧，不定期咧都係會有呢啲嘅請一啲外僱嘅叫做顧問嗰啲人士咧，係會上嚟搭我哋車嘅。 嗯， 咁佢亦都會 show 咗啲 pass 俾我哋睇，就話佢哋係嚟 截查或者係巡查咁樣。咁如果發現咧，都係叫佢補翻足夠嘅車資就算啦。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咧行動有個好處就係話，因為今次以我所知咧，有機會係會要求報警處理嘅。咁、而呢個報警處理咧，亦都可能要警察受理嘅話，係可以上庭嘅。咁我諗，如果有一啲相當嚴重嘅個案咧，轉介去法庭或者係有一啲嘅行動咧，係比而家呢一個我哋叫做補翻所謂嘅車資咧，就相對更加之有效。咁而至於有啲聽眾就話會唔會喺八達通卡嗰度睇到啲乜嘢？我哋車長係睇唔到嘅，即係冇 number 係睇唔到，我哋只能夠就係話變，即係喺我哋車長個八達通機只能夠睇到佢係用緊乜嘢八達通卡，即係例如佢係長者，例如佢係小童，例如佢係成人，例如佢係學生，例如佢落油卡，只能夠睇到呢啲。但係有冇 number 我哋冇嘅，因為啲牽涉個人私隱嘅問題。 私隱問題 係啊，阿陳生，其實咧，你哋有冇喺啲即係司機嘅同事度了解過咧？即係究竟即係而家兩蚊乘車呢個濫用情況係點咧？或者會唔會大約睇到話其實即係當然係目測啦，冇話完全嘅百分百嘅證據啦。即係話估計有冇幾多個用兩蚊卡嘅人，其實有幾多個當中有一個可能都係值得懷疑嘅。有冇一個咁樣嘅粗略嘅估算咧？ 其實坦白講，以我個人嚟睇啦，我諗真係違例嘅人咧，喺搭巴士啊，就唔係好多嘅。係啦，但係就即係如果你話按翻啲比例，聽啲同事講咧，我諗每20個都有一個懷疑個案。 係， 係啦，係啦。但係我哋曾經有做過，即係聽啲同事講咧，就話有一位嘅女士就係用呢一個嘅落油卡，咁啊跟住就個車長有啲懷疑咧，就請佢出示身份證明文件。只不過因為咧，而家就即係可能即係講笑咁講，就即係話啲保養做得好，啲護膚品啊佢查得好，咁啊真係唔似嘅，係唔似到落油卡嗰個年齡嘅，係啦，咁啊即係我聽翻個同事講，佢真係似40歲嘅女士到嘅啫，咁樣樣。 咁講又講，會唔會學童濫用其實都有存在嘅咧？學童嗰個 表格唔多咯，唔多係啊，因為通常啲學生都受過教育咧，都基本上都知嘅，但有時即係話，例如佢話啱啱端唔到。咁啊，跟住就啱啱冇曬錢啦，我哋都請佢下一次俾翻咁樣樣，都好守規矩嘅。 咁啊，所以陳永豪你都係即係建議，即係話嚟緊咧，即係嗰個查票嘅機制或者啲行動咧，就唔好斷啦，即係可以繼續延續。 係啦，冇錯。 同埋用其他嘅方法咧，點樣去阻嚇到一啲即係違例嘅乘客啦？可以等到即係真正有需要嘅人就用到個兩蚊乘車優惠啦。咁啊，陳永豪，多謝你嘅電話嚇。咁啊，陳永豪係九巴職員權益工會理事長。咁我哋先休息一陣。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好耐冇同大家讲英文诗啦，一连几集萧叔叔今次咧想同大家讲其中一个最中意嘅诗人叫做 Rupert Brooke。Rupert。Brooke, 英國的詩人，一個很早死和一個很靚仔、很靚仔的詩人。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上網找下他的樣子。一個很年輕就已經過身的，28歲就死了，一個很年輕天才橫日的一個詩人 Rupert Brooke。我們在很久之前，應該數以年計之前，就講過他一首詩叫做 The Hill， 是小叔非常喜歡的。今次當然不講這首了，我們講下其他詩。今日讲嘅一首诗咧，就叫做《The Great Lover》，一个好好嘅一个爱人。呢一句句子咧，萧叔觉得写得好靓、好型嘅。佢话啦 ：My knight shall be remembered for a star that outshone all the suns of all men's days。好好听呢个句子，听一次。My knight shall be remembered for a star that outshone all the suns of all men's days。 他说有了你的爱，或者在恋爱当中，我的晚上是会被后世记得的，因为一粒星 that outshone all the suns of all men's days。 我夜晚的一粒星是将会被其他人所有日头的太阳都更加亮。意思上就可能大家觉得啊，星星月亮太阳的比喻好像有点老土，但是整句听下去是很好听的。这段文字上我们的 podcast 看，我们就会将这段文字打出来的了。今天讲到这里，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咁啊，何建中。咁啊，头先我哋又听咗，即系除咗听众嘅即系意见咧，就住即系点样去打击嗰、那个两蚊乘车优惠嘅违例情况啦。咁啊，业界啊，即系小巴同埋即系巴士嘅即系团体啦，都有一啲意见啦。咁听落咧，你觉得即系其实而家即系嗱，头先我听到即系包括系小巴司机嗰边就希望，咦，如果佢能够嗰、那个即系个权限可以大啲。咁就變咗佢哋就容易啲去幫手協助執法啦。咁跟住即係小巴希望即係嗰個即係查票嘅機制亦都或者個行動就唔好話兩個月之後就完啦，希望可以持續落去咁啊令到佢哋嗰個即係打擊嗰個即係違例使用兩蚊乘車優惠咧會好啲。咁市民又有啲即係諗法啦，例如頭先講話即係如果係港鐵嘅係咪可以有即係專門嘅通道俾一啲長者落遊卡嘅通道啊，或者頭先你提議話學童啦。咁其實即係你聽完之後，其實咪都發現即係市民同埋即係團體都好多即係意見可以去點樣去即係針對話即係違例使用兩蚊呢個情況咧？ 即係我諗其實始終都係教育係為主嘅，因為我頭先你講，我諗起即係好多我哋過往睇嗰啲電影咧。无论香港嘅电影或者内地嘅电影，以前譬如巴士咧，就会有一个人卖票，一个司机，一个卖票嘅人。咁如果有啲人啊，即系唔买飞走咗去咧，就可以捉佢啊乜嘢。咁但系而家已经冇咗呢个年代，已经过去啦嘛。咁一个司机其实系做唔到咁多嘢。咁某程度即系你等于红灯过马路都系噶，即系大家都知道呢样嘢系唔啱，但系仍然有人做。咁耐唔中都会有人去执法。咁红灯过马路仲简单啲，简单过呢个所谓即系小巴或者巴士。所以我觉得始终都系教育系最紧要嘅。咁呢啲阻嚇性嘅嘢都要做，咁但係長遠計一個教育，一個就係可唔可以有個定期罰則，或者可唔可以賦予嗰啲即係司機有一個權力去查身份證，我諗都可能係呢幾個可能性。 咁啊，聽眾如果對於即係點樣去打擊違例使用兩蚊嘅即係乘車優惠有咩意見咧？歡迎打嚟我哋熱線18731傾下嘅。咁我哋先有聽眾又打電話嚟同你傾啦，我哋先聽下黃先生嘅電話。黃生你好。 是两位主持你好。 你好。 我长话短说啦，咁我系精神病康复者嚟嘅。咁就医生签咗残疾，咁於是乎就有两蚊嘅乘车优惠嘅。咁但係由于喺外观上面睇唔到你本身即係精神上有残疾嘅嘛，咁於是乎就比较担心就造成咗啲歧视呀咁样嘅。 咁你日常生活有冇试过呢啲即係你哋你擔心的歧視狀況？ 我俾人查過車費，但係咧佢就因為見到我張係個人八達通嚟嘅，因為如果要用殘疾優惠要用個人八達通，咁佢見到個人八達通就可能意識到哦，原來可能呢個人有殘疾嘅咁樣，但係就睇唔到咯。 好，咁啊，多谢黄生嘅意见吓，因为佢就系属于即系残疾，可以使用到两蚊乘车优惠啦。咁佢就担心啊，如果你查票嘅时候会唔会有啲不必要嘅尴尬或者啲误会咧？好，咁啊，听另一位听众啊，严小姐听众你好。 你好啊，主持。我想讲下咧，啲长者优惠卡嗰度咧，即系嗱，滥用嗰个人又要罚，俾张卡俾人用嗰个又要罚。点解咧？喂，而家嗰啲落油卡系即系够年龄先有得申请噶嘛，系咪啊？唔系人都买到噶嘛，系咪啊？如果佢啲人唔俾佢用啊，即系唔借张卡佢用，佢根本用唔到啦，系咪啊？所以我觉得嚟讲咧，借张卡俾人嗰、那个都要罚，点罚法咧？借得多嘅罚佢一年，唔准佢。即系唔准佢有两蚊优惠，即系如果系少嘅咧，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咁啊就咩啦？咁嗰啲滥用嗰啲又要罚，咁啊变咗咧就即系比较即系有啲阻吓作用啦。仲有咧就即系好似有先嚟个观众即系讲话，即系唔好话即系两三个月做，即系要长期咁执法，即系唔好话我几时执法，唔好讲俾佢听。总之你话有机会执法，咁嗰啲人咪唔够胆咯。你而家譬如话即系你而家讲俾佢听，嗰啲人咪唔滥用咯，但系。完咗之后咧，嗰啲人就会滥用嘅，系咪啊？所以我觉得咧，就系即系我想讲咁多咧，即系就咁变咗就即系政府悭翻啲钱啦，即系唔使话俾人滥用咗啦，系咪啊？ 好多 咁多啦， 好多谢晒严小姐嘅电话。咁啊，严小姐都提出话啊，其实系即系唔系净系话即系 濫用嗰個要罰啦，即係如果你邊個借張卡俾人去濫用嗰、那個，其實都應該要受罰嘅。咁啊，即係希望咁可以加強個阻嚇啦。我哋再聽另一位聽眾電話，阿梁女士你好， 係 梁女士，你有咩意見呢？ 系主持好啊！我就想讲下咧，你嗰啲声啊，嘟咁样嗰只声咧，好难分嘅。你唔同声咧，你最好讲长者、学生，好似澳门系咁样样嘅。 嗯。 啊，咁至于嗰、那个长途短搭嘅问题咧，嗱、啊，好似地铁都系长途啊，点解又冇呢个问题咧？咁因为佢系有小段小段收费啊嘛，咁你落车自收你钱啊嘛。咁如果你嗰个巴士上落车都拍卡嘅，就好似地铁咁嘅，咁而且嗰啲成人仲悭翻啲添，点解咧？你成人落车嘅时候先即係總之你逐段計數啊嘛，咁又唔使一上車就收曬全費啊嘛，好似叮叮咁都落車跌拍卡啦，係咪？咁亦都可以學新加坡咁樣，上車就收曬錢，落車咧就扣翻俾你嘅，成人嘅喎，咁但係長者就冇嘅，咁如果你成人搭一兩個站仲平過長者，咁長者都有好處嘅，你可以落車等朋友，然後咧又免費搭翻同一路到總站都得嚇。咁、有時咧，即係話啲長者咧，長途短搭咧，有啲烈日當空咧，死等咧可能會中暑啊。咁、如果大風大雨咧，唔上車又都係折磨佢啦。咁最好咧就係巴士公司咧裝多個機啊，程式咧就由嗰個車長呢個控制我睇見咧新加坡就咁啊，臨落車咧車長咧就變一變嗰、那個程式嗰、那個模式，咁啊落車模式，咁啊啲人咧就預早拍下，咁落車嘅時候都唔阻嘅。咁樣咯。 好，咁多謝阿梁女士嘅意見嚇。咁阿梁女士嘅意見都即係參考一啲外國嘅例子點樣做啦。即係例如話啊，啲聲係咪可以有唔同，唔係淨係嘟啦，可能有正學生、長者咁樣等，容易啲分辨啦。咁我哋再聽聽眾阿黃先生嘅電話。黃生你好， 喂，係你好， 係黃生，你有咩意見咧？ 有個方案咧，去解決呢一個嘅長途短搭嘅問題嘅。咁因為長途短搭主要係發生喺巴士上邊，咁個解決方案咧就係長者落車嘅時候咧。在落車嗰個嘅車門嗰度咧，安裝一個再拍卡嘅一個機，咁然之後用一個分段收費處理。咁再附加一樣咧，就係、如果長者佢落車唔拍卡嘅話咧，咁佢要付譬如半費咯。咁於是乎咪會係推動到長者即係佢上車又即係拍卡，落車又拍卡。咁政府亦都係唔會因為即係雖然呢啲即係長途短搭呢啲情況咧，咁係浪費咗啲公帑咯。 咁即係黃生，你嘅意見即係咁樣，即係我就咁聽啦，即係利用一啲資訊科技嘅方法嚟到去，即係去睇下合理地去收取嗰個車資啦。咁但係如果對於而家即係運輸署去做緊一啲即係查票嘅機制，你覺得其實咁樣係咪都有效去阻嚇去一啲違例用呢一個兩蚊乘車優惠嘅乘客嘅一啲違例嘅行為？ 我諗先即係兩方面睇，一方面就係講緊即係到底嗰個浪費公帑主要係在於長途短搭啊，定係在於一啲違規嘅使用？咁、如果違規使用，其實最根本就係講緊你個罰則你夠嚴咧，咁其實就得噶啦。即係你提高罰則，甚至乎即係要佢坐翻即係譬如一個禮拜監咁諸如此類。咁即係頭先去翻嗰個即係嗰個處理個長途短搭嗰個嘅問題。咁呢個唔係講緊應用嗰、那個即係 IT 科技嘅，而係講緊喺個政策上邊，即係政府能唔能夠同即係幾間嘅即係巴士公司咁有一個嘅協定，就係話。即係佢哋係需要即係喺個落車個車門裏邊，即係多安裝即係一部嘅落車拍卡，專係俾長者用嘅。咁於是乎，如果佢係搭短途嘅話咧，咁佢咪會知道佢呢一程譬如淨係收咗4.7，咁政府即係佢補貼2.7嘅啫嘛，即係咁樣咁就唔會因為佢嗰一程即係其實原本佢係即係用咗4.7嘅啫，但係佢要即係政府要係俾即係20几蚊，即係過海嗰啲即係咁樣咯。咁用呢個嘅方式，咁呢個就唔關即係啲咩嘅設備嘅應用，係講緊即係政府同即係巴士公司即係能唔能夠即係有呢一個嘅有呢一個嘅協議咯，咁去即係去操作咯。呢個重點喺呢度，唔係在於即係有冇困難喺落車個車門安裝。多一部嘅拍卡機， 專係俾長者2蚊優惠嘅長者，即係發家樂嘅。咁頭先都講咗就係、是。为咗令到 咁啊，黄生好啊，多谢你嗰个意见，收到嗰、那个即系可以同去倾点啊，交部机，我先听一次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去到理工大学一段车多，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而家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排到兆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而家去到温思劳街，窝打路道去沙田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何建中。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咁啊！何建中，我哋今日咧就头先就倾紧即系。运输署打击呢一个即系违例，即系两蚊乘车优惠嘅行为啦，咁啊有啲即系查票嘅行动啊，咁头先我听咗好多即系听众嘅电话咧，都有好多好有即系创意嘅意见啊，点样可以去打击呢啲嘅违例行动咧？咁样咁啊，再有即系听众都有打入嚟同我哋倾嘅，咁我哋先接听咧阿吴女士嘅电话，阿吴女士你好， 系你好啊， 系有咩意见咧？系， 我想讲下咧，两蚊优惠咧，唔系净系。落油卡有嘅，傷殘津貼嗰啲咧都係有嘅，但係同埋嗰啲咧都係唔係容易攞到嘅。 嗯， 我即係話，如果真係查到呢啲咧，我就擔心小朋友咧，到時佢就覺得唔好意思啦，驚人歧視就唔敢用啦。但係呢啲交通費咧，你翻學補習對家長都係好重嘅負擔。 是明白的，是啊。 但是可不可以说你们有他们那些司机啊有没有分辨得到是落油卡啊傷殘津貼那些卡啊有没有分不分到的呢？ 理論上應該分到嘅，係啦，咁所以都唔需要太擔心，係啦，因為頭先都有啲聽眾都有即係反映，即係都係擔心，佢係一個即係有即係殘疾啊或者相關嘅需要嘛。 是啊，因为表面真系睇唔到嘅，真系你睇落去佢系好正常嘅一个人，但系点解佢又用呢啲咧？我就有呢个问题担心咯。 好，咁啊，多谢阿吴女士嘅电话，咁啊，佢又唔希望即系话喺查票嗰阵吓，即系有时会有个误解咁样啦。 我其实头先同而家都几高兴咧，有好多听众咧都第一讲到个实际情况，第二都提咗一啲。即系咁听落都可能有用嘅建议，譬如有听众话喺地铁嗰度出闸系咪可以两蚊嗰度系特别喺某一行系两蚊出闸嘅咧？咁或者话系咪可以喺巴士落车嘅时候又如果用两蚊卡再嘟一嘟咧？咁我觉得呢啲政府都值得考虑。尤其是而家我哋讲紧嗰个开支咧，就由13亿加到30亿，而明年可能去到60几亿。咁我相信就算政府花少少钱去投资呢一方面嘅设施咧。最终都可以悭到我哋啲公帑。 好，咁我哋再接听听众电话。听众颜女士你好，颜女士， 系你好，两位主持好， 你好， 系啊，我想讲一讲咧嗰啲旅游卡嗰啲，咁即系我本身我都系用紧旅游卡嘅，但系咧我见到有啲人咧直头咧应该咧就系借人啲卡嘅，好后生嘅，即系借人啲卡咁过嘅，咁我见到我咦都咩咁样，同埋咧有时咧我坐 van 仔咧，我即系我都会拣咩揿翻嗰个坐短程嗰个揿翻咩啦，啲司机就话喂你揿乜嘢咁样，哇我都唔系坐长程，我揿翻我嗰、那个即系嗰个价钱啦，啱唔啱先？即系有啲司机都会话嘅。咁同埋咧，我今日咧即系话一话政府咧咁样咧咁高姿态咧，即系话俾你听，喂我哋嚟啦，我哋嚟啦，快啲你哋唔好用住啦，唔好攞张卡嚟冒充啲人去用，即系太高调啦，即系我觉得佢咁样系冇用嘅咁样。即系政府真系好蠢啊！你咁样你查点样拉到啲人啫？ 即係我自己坐車，我都見到有啲人咧，有時我都同啲婆婆，即係我啲朋友都好啦，啲婆婆咁話：喂，你哋自己咧應該分啲，即係長途車廿幾蚊，你坐價幾蚊嘅，點解你要去嘟？佢話：政府津貼噶嘛，係咪？我坐兩蚊咪坐兩蚊咧，有咩所謂啫？你理咁多嘢做咩啫？政府津貼咧，我話喂。我话你知唔知道你仔女交税咧系补贴我呢啲噶？吓、我话你知唔知噶？我话你哋，我话你坐两蚊，你廿几蚊，政府补贴十几蚊。我话你哋有冇谂下噶？我话公帑唔系咁用噶。我话你哋， 咁颜女士，你对于而家嚟紧嗰个查票，即系而家行紧个查票机制咧，你觉得系咪需要长时间做落去，定系还是两个月去做？ 梗系要长时间，你。應該咧便衣先至得嘅，你咁樣咁高調，今日我查兩個，喂我查兩個月嘅啫，即係第三個月唔使做咯喎。政府點做嘢？你係咁用啲公帑，哇多多錢都唔夠用啦。同埋而家咧，即係好似我哋嗰個年代咧，阿爸阿媽咧，起碼咧就生我哋呢啲嘅咧，起碼七八個小朋友嘅，個個都六十幾歲嘅，個個六十歲以上嘅，政府補貼幾多少錢啊？ 好咁啊！多谢颜女士嘅 意见。政府今日咁做，你真系好蠢啊！同埋地铁嗰人都好蠢啊！咁做法。 好咁啊！多谢颜女士嘅意见。咁颜女士都系提出，即系希望即系政府可以用一啲再聪明啲嘅方法啊，例如系咪可以用便衣啊？同埋长时间去查票啦，嚟到去即系打击一啲违例嘅，即系使用两蚊乘车优惠嘅情况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先。 喺香港，我哋都有一班喺行业里面独当一面嘅师傅。用他们的一双手苦心经营，数十年如一日，专注地做好一件事。在这个工艺没落的年代，他们的故事和手艺值得重新走入大家的视野。 香港故事师傅来了，我黄然会为大家声音导航，一起欣赏香港师傅手艺的独特美。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 好，休息翻嚟，何建中，我哋又转个话题啦。咁啊，呢一节我哋想倾下咧学童嘅保健视力嘅检查。咁啊，试完咧就系最近有视光师协会咧就做一啲调查啊。咁佢就问卷访问咗293个小学生嘅家长啦。咁佢哋嗰个调查结果咧就发现咧，咁其实讲紧即系嗰个受访嘅。即係家長啦，咁佢哋六成九咧都有帶仔女去驗眼嘅，咁啊當中咧佢哋即係有四成八嘅學童咧喺第一次驗眼嗰陣就發現有近視，咁而即係有部分嗰啲近視去到成275度咁樣，咁啊個即係視光師協會佢哋就推算啊，如果你六歲咁開始有即係。170度啊，或者成200度嘅近視咧，咁可能去到你17岁嗰陣咧，佢哋就估算啊，你就會有機會咧，就有成即係600度嘅深近視。咁如果佢咁推算咧，仲講緊話即係可能有59000個學童有個機會係咁樣。咁所以嗱，我哋就會睇下啦。其實因為點解有呢個情況咧？咁其實個調查都有反映到，其實都睇翻個情況就係而家啲學童咧，佢睇電子書多咗啊嘛。 係。 咁尤其是之前即係疫情啦，咁好多係網上學習。咁啊，睇電子屏幕啦，咁有時會用平板電腦。咁就算而家即係翻學咧，其實都會有機會用平板電腦去即係做授課啊，或者係去做一個即係作業啊咁樣。咁我好似我都有幫手教一啲即係多媒體嘅課程咧。咁啲學生都係用手機、平板電腦就剪片嘅。咁所以佢哋對嗰個屏幕嘅時間都幾長。 冇啊！而家我諗即係嗰個對於平板電腦嗰個叫做依賴啦嚇，即係。已經係好普遍㗎喇。我諗我有啲親戚啲仔女可能一兩歲已經係一定要對住平板電腦先肯食飯嘅，如果唔係就唔肯食飯嘅。咁即係變咗呢樣嘢，我覺得其實即係坦白講，就算呢個調查未出呢，大家都同意呢，即係近視係年輕化啦，同埋越嚟越嚴重啦。咁今次呢個研究呢就指出咗，就話係咪需要即係政府去資助啲學童接受私人視光師驗眼，咁我覺得呢個都可以討論嘅，因為我相信如果小朋友睇嘢唔清晰咧，父母帶佢驗眼咧，我諗我哋細個一路都係咁噶啦。咁有冇需要去所謂政府資助咧，或者佢個準則係啲咩咧？咁呢個可能大家都可以探討下。 係咁，心機旁邊嘅聽眾，依家我哋係傾緊咧學童咧保健視力檢查嘅話題嘅。咁啊，如果係家長，咁可能你細蚊仔有冇即係？ 成日睇電子書，會唔會擔心佢有近視，或者點樣去預防近視呢？咁真係有近視嘅情況啦，咁應該點樣去即係去檢查視力，去幫到個即係小朋友可以去即係改善嗰個視力情況咧？咁歡迎打嚟我哋熱線咧，1872311傾下嘅。咁而家我哋心機旁邊咧，我哋接聽一下即係香港執業眼科視光師協會嘅外務秘書蕭志忠同佢傾一傾嘅。蕭志忠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即系你协会做咗嗰个调查啦。其实即系我哋都想即系倾一倾咧。其实因为嗰、那个即系近视嗰个情况，其实你推算，因为我哋见嗰个调查就293个即系小学生嘅家长咧。咁其实点样去估算到？其实头先即系你哋嗰个估算有59000几人有机会系深近视咧，即系十年之后。 哦，因为最主要都系根據翻我哋即啲家長嗰、那個回覆啦嚇，咁佢哋有最近一次驗眼有37% 嘅人咧就已經係有近視啦。 嗯， 咁將呢37% 人將乘翻293。 嗯， 啊，咁然之後再根據翻嗰、那個近視嗰個模型啊， 嗯， 因為呢、這個國際上咧都有都有一個近視嘅模型，咁係譬如6歲咁，佢有100度近視嘅咁樣嚇，我哋平均個歲數係6歲啦，咁佢個170度近視，咁根據呢個咁嘅 projection 咧，深近視嘅人咧就有59000個啦，咁樣， 嗯， 即係根據翻嗰個人口嗰、那個同埋嗰個比例咯， 嗯，好，咁如果翻嚟阿蕭志忠，如果我哋睇翻，我哋先傾下嗰、那個即係預防近視先啦，即係其實冇人想近視噶嘛，咁因為視力係有問題噶嘛，咁我哋點樣預防？因為睇翻個情況就係而家我諗呢一代即係用電子書啊，睇電子屏幕啊，咁其實真係好普遍噶嘛，咁其實作為家長，佢點樣去同個仔女即係教導佢哋可以正確地去即係使用呢啲電子屏幕咧，嚟到去預防近視咧，即係或者外國有冇啲例子點樣去做咧？ 其实咧，最紧要咧就系近视嘅出现咧，最系睇得近视太多太耐啦，太多啦吓。咁最好咧就譬如话国际上都承认咧，就话如果系每日有2小时户外活动接触下阳光嘅咁咧就近视出现嘅就会迟啲，同埋近视加深嘅速度会慢啲嘅咁同埋咧，我都建议咧，就算系因为你知用电子产品啊或者睇书啊，都无可避免噶啦咁我就建議咧，就唔好太過長時間睇啦，即係可能或者45分鐘到，咁就休息一下或者飲杯水啊，做下啲運動啊，喐下身啊，咁樣等個眼咧唔使成日對住咁近咁啊等我哋個眼可以望多啲遠嘢甚至乎我哋咧有一個口訣嘅20/20/20咁啊20分鐘睇近嘢，休息20秒，望去20尺以外，等隻眼可以放鬆咁樣 嗯，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依家我哋系倾紧咧，即系学童保健视力检查嘅话题嘅。咁啊，家长啊有兴趣想发表意见咧，欢迎打嚟我哋热线咧1872311。咁啊，萧志忠，咁其实因为我见你哋个调查咧都有提到话，其实如果真系近视嘅话，如果佢有啲即系小学生佢嗰个近视加深得快嘅时间咧，系可以参考例如新加坡嘅一啲即系做法。其实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其实即系你哋去睇新加坡即系嗰个国家预防近视计划，其实系点样样一个情况？即系香港点可以借鏡 呢？新加坡呢其實呢就喺2000年嘅時候呢就已經開始呢就留意到近視嗰個情況好嚴重面咗去喺2000年我記得我喺2005年去過新加坡嘅時候呢，我就見到佢哋呢啲巴士呢就已經係話fight myopia，即係同呢個近視對抗咁變咗佢哋喺呢方面呢做嗰個公共教育呢好好變咗佢哋家長老師啊、學生啊，咁佢哋不斷提醒佢哋要多啲户外活動啊，少啲睇書啊咁樣咁變咗佢呢個公共教育就比較做得成功，就同埋佢哋可能同啲教育部有個協調啦，變咗佢哋個户外活動會多啲，即係咁另外咧最近呢10年到啦咁有啲近視控制嘅鏡片。或者係方法嘅咁變咗佢哋對於一啲深近視或者加深得快嘅小朋友咧，佢又俾一啲視光師同佢做呢、這個近視控制嗰個管理變咗佢哋嗰個近視嗰個減加深速度咧又慢咗，同埋近視嘅嗰個比率咧其實低咗嘅咁同埋佢哋咧就有啲基金啦即係變咗可以幫助啲 小朋友嚟配眼镜啊，吓或者系夜晚啊咁样嘅吓。 系阿萧生啊，其实头先你所提嗰啲，譬如控制近视嘅镜片啊、药水呢啲，我都听过嘅。咁啊，其实嗰个价钱都唔平嘅，即系同一般嘅镜片比。你哋了解其实佢嗰、那个即系科学根据系点嘅咧，或者其实个成效系点样嘅咧？ 嗱，其实咧，呢、這个近视控制镜片嗰个研发咧，都廿几年噶啦，吓喺动物实验啊，喺人临床实验啦，咁系呢六七年先至开始推行出嚟嘅吓。咁佢个原理就话、是。我哋咧眼球咧会会发展嘅吓、小朋友好多时都系远视嘅，眼球会短啲嘅吓，咁点样发展到佢冇近视啊，冇度数咧？咁其实呢个过程咧，我哋叫正视化吓，咁、但系咧，我哋因为长时间睇近嘢啊，变咗咧个眼球咧就失咗佢嗰个控制啊，因为佢嗰个眼球咧嗰、那个调节咗之后咧，嗰、那个焦点咧仲喺个视网膜后边啊，咁、个眼球咧就慢慢一路跟住嗰个焦点去走，就越嚟越长啦。咁近视控制镜片或者系隐形眼镜咧，就是、有啲部分嘅度数咧系深啲嘅，深远视啲嘅，咁啊将个焦点就摆咗喺视网膜前面，等个视网膜咧就牵制住佢，唔好俾佢加上得咁快脆，加上得咁多。咁样咯，啊，所以呢个就系佢哋嗰个我哋叫离焦技术，等嗰个眼球咧牵引住佢，唔好俾佢加深得咁加长得咁快脆吓。 咁阿萧志忠啊，咁除咗话技术即系方面咧，咁其实睇翻即系如果一般家长啊，咁其实佢。即係佢應該有個咩嘅意識去幫仔女，即係如果有近視嘅話啊，佢點樣去帶佢去驗眼咧？因為即係有時可能啲家長唔係特別留意，咁到可能個細蚊仔話：，我好似睇嘢有啲蒙蒙地，咁佢先就可能帶佢去驗眼。咁其實即係就住你哋認為，如果即係家長點樣可以同學同即係有一個好嘅即係視力嘅一個保健嘅一個做法咧？ 冇錯嗱，因為咧好多時咧，我哋咧其實就一個 concept 啦，健康嘅 concept 就係防止嗰、那個。疾病嘅发生啊，所以咧就算冇事嘅时候咧，我哋都定期去做下身体检查啊，验下眼啦吓，咁就系避免一啲眼病嘅发生啦吓。咁、近视都系啦，咁如果我哋小朋友三四岁开始就已经系定期咁检查眼睛，咁我视光师一来咧可以知道佢嗰个眼球嗰个变化，近视嗰、那个度数嘅变化，咁可以知道佢嗰、那个有近视嘅情况。出現嘅情況會早啲咧，或者點樣可以俾啲更加好嘅方法佢，或者係點樣中國佢注意生活嘅習慣啦，多啲做户外活動啦，少啲睇睇手機啊咁樣嚇，或者係點樣間歇性去睇手機啊咁樣嚇，咁避免咗啲即係當佢如果發覺自己睇嘢唔清楚嘅時候，可能已經有咗發度近視啊，或者係甚至乎近身嚇，咁、 咁啊，蕭志忠啊。咁其實深近視頭先即係睇翻你哋個調查咧，即係如果即係你哋估算去到600度近視嗰陣咧，其實跟住會啲咩即係可能會出現嘅即係眼疾，即係會係有機會影響到個視力，即係例如係視網膜脫落咁樣，係咪其實個機會會大啲嘅咧？ 會大啲噶嚇，因為如果係600度以上嘅近視人咧，即係視網膜脫落咧係比冇近視人多成20倍噶嚇。即係22倍嘅嚇，即係如果呢個係個根據呢、這個國際嗰啲文件嘅推算啊，或者係統計啊咁樣嘅嚇。 咁其實家長其實佢究竟係即係隔幾耐先應該要帶小朋友去驗眼咧？即係我喺預防即係近視方面，或者其他即係預防呢個視力嘅問題方面。 通常咧，視光師同驗完眼之後咧，都知道佢嗰個嚴重程度啦。咁如果係發覺真係度數問題嘅，咁可能咧半年至一年咧車眼咧就會好啲啦。有啲你個小朋友嗰、那個有近視個機會都係慢啲，可能一年一次都得噶啦咁樣嚇。所以咧就應該就有家長同視光師嗰個協調咯嚇。 咁阿蕭生啊，你其實你而家你哋即係協會睇咧，而家即係現行即係學童喺嗰個即係視力保健上高，即係有啲咩有冇咩問題存在住咧？即係包括即係你哋可能會建議即係政府係咪要資助啲學童去驗眼啊，或者係要做一啲視力嘅檢查？咁即係而家有咩問題咧？即係你哋觀察 嗱學童視力保健嗰度咧，其實幾好嘅嚇，咁就可以即係方便做一個篩查嘅即係。等小朋友都唔知道自己個視力夠唔夠去達到標準啊，或者有冇問題啊咁樣，一個篩查作用係幾好嘅嚇。但我哋覺得咧就係唔足夠 啊。點解咧？因為佢咧最主要咧做一個體院嘅嗰、那個視力嗰個檢查，但佢睇近嘅情況有冇問題咧？啊，佢會唔會睇近睇唔到嘅咧？啊或者兩隻眼係咪一隻眼睇到，一隻眼睇唔到，或者斜視啊？啊，弱視啊，雙眼血條方面有問題啊，咁樣呢啲都會影響佢嗰個視力嗰、那個視覺嗰個發展啊，咁樣，所以我希望可以政府喺呢方面嗰個篩查可以做得多啲啊，咁樣嚇對小朋友嗰個幫助會多啲咯嚇，同埋咧，因為佢哋係一年先做一次嘅，譬如當我嘅個小朋友可能佢今次都 pass 啦，咁但係其實可能佢有七十五度近視或者甚至乎一百度近視，佢都可能會 pass 到嗰、那個。視力嘅話，因為佢唔係個睇到最細嘅孩子嘛，嚇、啊。咁、 嗯、 但係過咗一年之後咧，佢嗰個視力咧已經可能咧就二百度啊，或者二百五十度啊，都唔出奇嘅喎嚇。咁佢哋又冇投訴，睇得唔清楚，因為可能咧佢一隻眼深啲，一隻眼就冇咁深嚇、啊，變咗冇咁深嗰隻眼咧，佢又可以補救到佢啊，咁佢就冇投訴啦嚇、 啊。好啊，咁啊，多謝曬阿蕭生，阿蕭生多謝你嘅意見啊，我哋有機會再同你傾過呢、這個即係視力嘅學童檢查嘅問題。咁我哋先聽一節新聞。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何建中。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咁啊，何建中，我哋又转个话题啦。 好啊。 咁啊，呢一节咧，我哋想倾下咧，咁就关于啲旅遊客嘅行為噶，咁因為其實我哋全面通關之後，咁其實開心事就係多咗啲遊客嚟香港啦。咁當然內地遊客都係其中一個好主要我哋遊客嘅一個即係來源啦。咁內地遊客咧，即係我觀察啦，咁通常佢都會即係嚟香港啲景點啊，揾啲咩美食啊，做啲咩活動咧，咁佢哋都會參考一啲社交平台嘅推介嘅。咁啊，即係所以就佢哋就會按住有咩推介就去邊度揾美食，咁啊去邊個景點度即係影相打卡，係啦。咁咧最近咧即係社交呢啲內地嘅社交平台咧就興起一個新嘅即係風潮啊，就係即係叫啲即係遊客可以就著住香港啲校服啦，咁都唔係就香港校服嘅，咁可能有其他嘅校服咧，就喺一啲香港嘅景點嗰度咧就影相打卡。咁啊事情就會引起咗香港教育界啲關注啦。咁因為即係佢哋會咁睇嘅校服咧，即係對於教育界香港教育界嚟講咧，佢哋認為即係每一間學校嘅校服咧都係佢哋獨一無二嘅。咁因為有佢哋校徽啦，咁而學校本身都會對即係學生穿著校服嘅儀容啊有一定嘅要求嘅。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有啲人有啲遊客，咁佢即係著住一啲好似佢學校嘅校服，咁可能就影相打卡，咁有機會咧就擔心佢哋嘅啲遊客嘅行為可能會影響到啲即係學校嘅形象咁樣，因為即係嗱，啲遊客有時佢大人啊嘛，佢可以染髮啦。咁學生我哋唔染髮噶嘛，即係我哋都係好正常咁樣，都係黑頭髮黑頭髮。咁你係咩顏色嘅頭髮，咪咩顏色頭髮咯。咁所以就唔會染髮噶嘛。咁所以如果你又話有個染髮嘅後生仔女，佢著住嗰間學校嘅校服影相，咁可能做咗一啲好奇怪嘅行為，可能就即係有啲教育界或者嗰間學校啲人就會擔心，咦會唔會係影響到個學校形象咧？咁所以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如果你哋對於即係內地遊客，即係近期喺推介呢一個社交平台佢哋嘅校服風潮打卡咧，有意見想發表咧，歡迎咧打嚟我哋熱線18731，大家傾下嘅係啦。咁何建中你點睇咧？呢個話題 嗱，我諗咧就內地嘅朋友對於即係唔同嘅地方，包括香港啲校服好奇咧，就好容易理解嘅，因為知道內地嘅校服咧就比較單一或者。即係可能千篇一律嘅，可能係白恤衫啊、長褲啊，咁好多時紅領巾咁啦，大家知道。咁所以佢哋咧有咁嘅好奇，我又覺得好自然。咁亦都其實亦都有唔少人對制服係有一種嘅喜好噶嘛，即係大人都有啦，可能對軍裝或者對於航空公司嘅職員嘅服裝嚇，即係都會有。咁我就覺得咧，其實當然即係有幾樣嘢可以睇啦，咁。但係關鍵咧就係、是、只要嗰啲即係其實嗰啲人咧就唔可以就話冒認自己係嗰間學校嘅學生。如果咁咧就真係對嗰校影響好大嘅。即係如果冇呢個情況咧，就真係要睇下即係我哋有咩方法去勸阻佢或者點樣。因為始終其實呢個都某程度佢哋覺得可能係佢哋嘅自由嚟嘅，或者可能佢哋覺得係欣賞呢間學校嘅校服先至著嘅啫咁。 咁即係我理解校長有唔同意見，但係可能呢樣嘢都要睇下點樣去平衡。 嗯，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如果对于即系内地游客吓，即系佢哋会即系睇咗佢哋嘅社交平台推介，咁啊着住校服，可能喺香港嘅景点度打卡，咁啊有啲教育界嘅朋友会担心啊，咁样嘅行为会影响到佢哋即系学校嘅形象啊，或者即系有一啲即系唔好嘅影响咧。咁有兴趣发表意见嘅听众咧，欢迎打嚟我哋热线1872311，1872311。咁啊何建中，不如我哋先同下一啲即系教育界嘅朋友倾一倾，即系呢个话题啦。咁我哋请嚟咧立法会议员邓飞，咁亦都系教联。联会嘅副主席阿邓飞你好， 系你好， 系你好，你好副会长， 系啦系啊副会长系，咁啊教联嘅副会长，咁啊阿邓飞，咁其实话即系而家讲紧话内地游客啦，佢哋即系有个即系着校服打卡嗰个咁样嘅即系一个风潮啦，咁其实你哋作为教育界，其实你哋个担忧系啲咩？即系觉得呢啲行为有咩影响咧？ 可呢、這个最大嘅担忧咧，其实都唔系话净系游客嘅问题嘅， 嗯， 其实可能以前一路都有啲人咧，就唔知基于咩原因。就着住啲校服或者疑似校服嘅服饰嘅话咧，就即系做咗一啲与学生身份不相称嘅一啲行为啊、方式啊咁样。 嗯， 其实一定有咁，但系咧，而家咧就游客咧就未必一定有咁大嘅恶意，游客咧可能咧就都系借爱美之心啦，觉得香港嘅校服嘅文化咧系好独特嘅。 嗯， 因为同内地唔同，内地啊基本上嘅校服咧就系城市一个城市可能统一嘅，即系佢唔存在有咁多嘅民办学校。香港咧，基本上都係民間辦學為主嘅，咁所以咧，民辦學校，你甚至乎官校其實都唔同嘅，不同嘅官校校服都唔同。咁所以嘅校服文化咧，就係對於內地嘅遊客嚟講，或者對於內地人咧，係從來都好吸引嘅，即係係好仰慕嗰種文化。咁所以話咧，即係其實我覺得係可以柔性咁處理嘅，係咪？即係佢係如果係著咗校服，好似頭先何建中博士所講，佢唔係著某間特定學校校服。嗱，如果特定學校校服咧？我哋就要尊重，即系嗰间学校点样处理啦，吓、或者可能佢采取法律手段咧，我哋都要尊重。咁、但系而家睇喺嗰啲小红书或者社交平台上面咧，似乎唔系嘅，即系嗰啲冇特定边间学校嘅、但系你一立眼你就知道系香港中策嘅校服嚟嘅。咁呢啲咧，我觉得咧就其实无论系教育局又好，定还是系民间咧，即系可能我教联会都可以做呢啲嘢嘅，即系佢哋拍一啲嘅小视频。去介紹下香港嘅校服文化嘅歷史淵源啊、傳統啊咁樣，同埋咧一間學校裏邊嘅校服儀容到底係咩事？即係比如你女仔嘅校服，校服裙能夠太短係咪？男仔要攝衫咁等等等等呢啲，咁可能咧就俾多啲小知識咧，就可能反而係更加柔性咁去處理呢件事。我相信對於遊客嚟講咧，亦都覺得好有興趣。原來咧係咁樣嘅，原來香港嘅校服文化係有咁多背後嘅。知識喺度嘅，係有別於佢哋可能接觸日本動漫嘅嗰種所謂教學，係完全唔同一回事嘅。咁可能咧就會相對嚟講比較容易解決得到咯。呢件 不過鄧飛啊，會唔會你呢個提議咧，即係當然我都覺得好有趣啦。但係會唔會鼓勵更多嘅遊客去對我哋嘅校服有興趣，而更加多呢啲打卡嘅行為出現咧？ 嗱，其實咧呢個係你無可避免嘅，因為你執法都執唔到啦。我講一件講一個例子啊，喺2012年嘅時候，2012年係反國教事件嘅時候咧，其實有啲不明來歷嘅一啲團體咧，喺網上邊喺 Facebook 啊，當時係我知道 Facebook 咧，搜集咗幾百間學校個校徽啊，全部擺曬喺個 Facebook 個羣組上邊，就即係咧做一個政治上嘅一個嘅即係統計啊，或者表態嘅統計。咁我哋學校前之後校突然間先至發現徵詢個法律意見，原來我哋係冇任何法律嘅手段可以阻止佢哋不恰當咁攞咗學校嘅校徽嘅喎，原來冇辦法嘅喎，對佢哋係咁呢啲你咁大嘅一個政治性嘅行為都冇法律嘅辦法去阻止。咁如果你對於遊客嚟講，即係遊客佢呢個未必有，即係我覺得冇惡意嘅，佢即係純粹係好奇。 咁阿鄧飛啊， 香港嘅啫， 係明白。咁頭先即係如果咁樣講咧，你嗰個意見就如果我柔性啲處理，即係呢一啲社交平台，即係推呢啲即係香港校服嘅一啲打卡風潮啦，可以拍一啲即係小知識嘅短片，即係有一啲即係幾有趣味，有啲教育嘅意義。 香港教育故事啫嘛。 係啦。咁但係你覺得邊啲機構拍好啲咧？因為嗱，針對佢係遊客啊嘛，你覺得咩機構拍會好啲咧？ 冇所謂㗎，嗱，你官方你教育局去聯同住旅發局去一齊拍，或者係文體旅局啦，其實文體旅局好啱啲。或者啲民間嘅團體，佢自己民間啲教育團體啊，或者啲文化團體、青年團體，佢自己拍，係咪？即係純粹講解嗱，我哋香港嘅歷史，我哋香港嘅校服文化嘅歷史係咁有特色嘅，啊，咁源遠流長嘅，咁有啲甚至可能同以前 即係四九年之前都有啲銜接嘅，咁呢啲係啲小知識介紹啫嘛，係咪？咁我相信就比較容易處理呢件事，咁同埋咧，亦都係即係會係相對嚟講，可能會係比較正面啲咯。 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依家我哋系倾紧咧，即系内地游客，即系佢哋喺社交平台即系推广，着校服啊，着香港校服打卡，或者着其他校服打卡嘅一啲即系潮流嘅。咁阿邓飞，其实我哋都想，即系听众如果有兴趣咧，发表意见咧，欢迎打嚟我哋1872311 1872311。咁阿邓飞，我又再想问一下，其实话即系如果呢一种咁嘅行为啦，咁其实我哋即系你哋本身有冇收过咧其他啲学校或者啲校长佢哋有反映佢哋嘅担忧咧？ 其實就冇嘅，因為佢冇特定指向某間學校嘛。同埋咧，據我哋所了解咧，嗰啲港式校服基本上都係喺淘寶度淘翻嚟嘅啫。咁其實咧，如果你細心睇咧，有啲好似仲不倫不類啊！你即係點講咧？你話係香港咧，有啲又唔完全係似香港嘅啊，有啲 style 都唔一定係香港校服嘅。咁即係有時都係即係一啲似是非嘅嘢啊。咁啊，都係嗰句啦。主要而家仲未發現啊，話我而家鎖定某間學校嘅。系咪连个校徽啊，成个校服嘅色样都有齐晒嘅？咁呢个真系未见过。 好。咁阿邓飞，咁其实如果即系你嘅建议都系啦，即系头先咁听落，即系话其实就算你话教育界可能有啲人有担忧或者有关注，其实暂时都唔需要话太过即系敏感住嘅，即系可以柔性啲处理。 呢啲网络打击行为咧，即系一时嘅啫嘛，即系一流行一过咗咁又冇一回事啦。我反而觉得因你成呢个机会话咧。去 sell 下我哋香港教育嘅潛力，可能嚟得更加實際。 不過鄧飛，我又有一點商榷下咧。咁如果真係有啲人係對某一間學校嘅校服係好趨之若鶩嘅，着埋佢嘅校服喺嗰間校門口打卡，咁係咪又真係好大問題咧？即係佢唔會聲稱自己係學生嘅嚇。 呢個係好大問題，呢個肯定係好大問題。 OK， 嗱，你唔好講話係遊客啊，或者咩好啦，呢扎嗱有啲學校佢甚至嚴到咩嘅地步咧？你就算係校友。你未經學校批准著翻校服喺學校門口咧，可能嗰間學校都唔接受嘅，都唔接受嘅。咁所以我哋先要強調就話，我哋都要尊重相關受影響學校嘅嗰個意見咯。 咁啊，鄧飛頭先因為何建中都提到一個即係角度咧，就係話咧校徽嗰個處理啊。因為嗱，你頭先講話，如果我哋喺啲即係網購平台，我哋買到啲校服，咁即係類似啫，咁都唔係真係嗰件校服啊。咁佢再嚟打卡，咁冇大問題啲遊客。咁但係如果佢真係攞咗去嗰個學校嘅校徽，咁其實個處理又有唔同嘅咯，係咪咧？ 嗱，佢其實最主要就話我唔知而家法例有冇改變，我應該就冇改變嘅。喺法律上其實你係冇辦法嘅，你真係冇辦法嘅。原來即係唔存在一個版權。咁如果你話真係將校服嘅唔係校徽登記成為版權，學校可以考慮呢個做法咯。即係如果學校我理，總之我將我嘅校徽同埋我的校服色樣咧，哪怕疑似都好啦我都會睇到好重嘅。咁可以嘗試去做一個知識產權或者做一個版權嘅登記，咁啊從而提供多一啲嘅法律嘅保障，呢個都可以做嘅。 好，咁多谢晒邓飞嘅意见同埋电话。咁邓飞咧系立法会议员咧，亦都系咧教联会嘅副会长。咁何建中，咁听众都有啲意见想发表下，咁我听一听听众黄生嘅电话。黄生你好， 你好啊！我哋中学时期咧，我哋都将自己着紧嘅校服同第二间校比较嘅。有啲学校装好靓，有啲又觉得佢校咧又好靓嘅，系咪先？同埋我哋睇。嗰陣時有啲退氣啊，好似兩色無差嗰啲校服，我哋睇完真係好靚嘅喎，外國嗰啲，而家嗰啲欣賞個時裝嚟啫嘛，有乜問題啫？好似我大個咗之後，我覺得嗰陣時都幾懷念下喎，冇乜問題㗎，唔使咁大陣仗喎，都係咪先？人哋欣賞你嗰個城市嘅文化，那個校服好靚，有乜問題啫？唔使咁緊張啦，係咪先啊？我覺得冇問題，冇問題嘅。總之唔係用其他方法係污蔑嗰個校服就冇問題㗎啦。 好，咁多谢阿黄生嘅意见，咁何建中，咁其实听众都会认为，即係如果真係你係欣赏人哋校服嘅，即係嗰个类似嘅样，咁你着一个类似嘅校服攞嚟做一个即係欣赏嘅角度去影相，都无伤大雅。咁即係你哋点睇呢？ 因为我都同意，起码我哋而家睇到嗰啲报道呢，都基本上睇唔到话有啲咩人係用一种恶意嘅方式，佢哋真係觉得有趣好玩。即係從另一個角度就話，我哋過去啲內地嘅遊客好多時都係話哦嚟買嘢或者去某一啲地方，純粹做一啲好單一嘅行為。咁而家我諗內地好多有時年輕人都有佢哋嘅個性啊，中意去做一啲特別啲嘅嘢。咁我都會同意就係、是、即係除非佢有針對某一個學校，如果唔係咧，其實我哋都可以比較即係 即係一笑置之，或者比較輕鬆嘅做法處理嘅，我個人嘅睇法。 嗯，係啦，咁可以即係冷處理住啦，就唔使話即係太過敏感住。好，我哋先休息一陣。 啊，白夜婆啊，政府七月十六號派第二期消費券，我哋啱啱攞咗落油卡，係咪到時攞張落油卡去嘟，咁就收到消費券噶啦？ 我哋张落油卡都冇登记消费券，我哋应该先用晒四月份派嗰啲消费券，再用同一张卡去攞第二期消费券先啱噶。 哦，咁即系唔使再办手续啦，都好方便、啊。咁要几时用晒上次啲消费券先至攞到第二期噶？ 政府话，如果用八达通，就要喺六月尾前用晒上一期嘅消费券，先至可以喺七月十六号攞到第二期。如果唔系，就要等多一个月先攞到啦。 咁我哋快啲落街饮茶，用埋剩翻嗰啲消费券啦。 好啊，学财爷话斋，开心消费带动经济啊嘛。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好，翻嚟自由風，自由風。何建中，我哋又轉一轉個話題啦。 好啊， 咁我哋會講一講航空交通嘅安全問題。咁啊，事完咧，國泰航空公司咧，咁啊，上星期六啊，凌晨有一班由香港即係準備飛往洛杉磯嘅班機咧，喺準備起飛嘅時間咧，因為嗰個機件故障啊，要緊急即係剎制啦。咁就乘客就需要即係緊急即係經呢個逃生嘅滑梯離開啦。咁當中事件中有11個乘客離開嘅時間咧就受傷嘅。咁而家就即係事件就即係調查中啦。咁究竟即係呢度個事件咧有幾個位我哋想去討論下，即係包括國泰航班呢一個事故就喺嗰個疏散嘅程序上高啦。咁嗰個程序係咪即係有得可以討論咧？因為事件當中就有啲乘客咧，我睇翻報道就係、是、佢落嗰個滑梯逃生滑梯嘅時間咧，似乎個秩序就有啲情況嘅。咁有啲人可能喂佢落到去前面嗰個都未起身，咁後面嗰個就已經垂落去啦。咁就有機會就碰撞啦，咁就有機會咁樣受傷啦。咁呢個其一啦。咁其二就係、是、本身就係嗰班航班咧，其實喺嗰個技術嗰、那個故障上嗰個偵測嗰個問題咧，都有一個即係值得討論嘅位嘅，因為係牽涉到嗰個速度嘅一個偵測啦。咁究竟即係呢啲同埋佢又爆胎啦，即係咁究竟啊呢啲即係航機航班佢本身嗰、那個喺起飛前其實應該有即係相關嘅檢查啦，確保佢安全啊，先會俾佢起飛噶嘛。咁呢度都係嗰、那個即係檢查安全啊方面咧，都係值得去討論嘅。咁所以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如果對於國泰航班星期六嗰個事故咧有意見想發表啊，就住即係緊急疏散程序啊，或者系嗰个航机嘅一啲维修啊、检查安全方面咧，有意见咧，欢迎打嚟我哋热线咧，1872311，1872311。咁我哋即系事件当中，因为消防处都出动咧，就系去即系有个救援行动啦。咁我哋就先请嚟咧，同消防处倾下嗰个嗰晚嘅情况先。我哋请嚟咧，消防处机场消防队指挥官黄思律嘅，黄思律你好。 系你好，主持人你好 ， 系咁。其实咧，可唔可以同我哋讲翻咧？其实嗰晚咧，即系星期六，即系凌晨嘅时间咧，其实你哋嗰个救援嘅行动嗰、那个，即系部署啊，各样系点样去，去应对呢个事故咧？ 嗯，好，或者都俾我略略讲一讲我哋当日嗰、那个行动程序啦。咁其实咧，礼拜六亦都系24号凌晨嘅41分咧，我哋就接报咧，就话一架停泊咗喺1号客运大楼附近 S2 泊机位嘅客机咧，佢起落架发生咗火警嘅。咁同埋咧，亦都同时机组人员咧启动咗一个紧急嘅疏散程序。咁所以咧，我哋嘅机场拯救指挥室咧，即时就已经调派咗7架喺机场里边嘅消防车，同埋1架救护车到场噶啦。咁我嘅同事去到现场咧，其实就并冇发现有火警嘅迹象嘅。咁但系目测所见咧，其实佢嗰个起落架左右总共有12条轮胎咧，都已经系爆裂咗或者系漏紧气噶啦。咁所以我哋都用咗我哋嗰个热能探测器去睇一睇当其时嗰个轮胎嘅情况，发现个温度咧都有摄氏100度咁高嘅。咁所以我哋都即時調派咗兩支抱炮啦，去戒備啦，咁同埋亦都圍封咗附近嘅地方，咁避免有人咧即係走入咗去就發生意外嘅。咁之後咧，我哋嘅同事都有走入去機艙嘅裏面，確保咧入面所有嘅乘客都已經疏散，同埋都冇人喺裏面咧需要我哋協助。 咁其實咧，我哋去到嘅時候咧，咁嗰個客機嘅一個緊急逃生滑梯咧，都已經彈咗出嚟噶啦。咁我哋見到咧，其實大部分乘客都已經疏散到去呢、這個停機坪嘅地面上邊。咁當中亦都有一啲人士咧，佢本身受咗傷啦，咁我哋即時都為佢作出治理嘅。咁大部分咧都係擦傷，咁亦都有少部分咧係可能係扭傷咗腳。咁當中咧，其實我哋都去點算呢啲咁嘅傷者嘅時候咧，都特別用咗我哋一個新嘅系統，叫做大量傷者事故檢傷分流系統嘅。咁其實就嗰、那個系統係一個都。唔係話好複雜嘅嘢嚟嘅，我哋以往咧不嬲同一啲傷者去做分流嘅時候咧，都會睇佢傷勢，跟住就俾佢掛一個牌嘅。譬如綠色咧就係佢個傷勢冇咁嚴重，黃色比較嚴重。咁但係同一時間咧，我哋而家喺個牌上面咧有個 QR code， 我哋可以利用咧我哋嘅流動裝置咧 scan 咗 QR code， 同時咧記低嗰個傷者嘅資料咧，變咗呢啲咁嘅資料就直接可以咧去到我哋現場嘅流動指揮車上面總結咗，我哋好清楚知道當其時有幾多傷者。咁正如主持人你所讲啦，当其时系有11名伤者，咁有一个黄色，即系稍微严重少少，咁其他都系绿色，都系受到轻伤嘅。咁之后我哋亦都系即时送咗佢哋去医院。咁就其实除咗我哋消防嘅机场消防队嘅车辆之外咧，其实我哋喺禁区外边都有调派车辆嚟到增援嘅。咁所以咧，成个行动我哋总共咧就出动咗82名嘅消防同埋救护人员啦。另外都调派咗11辆嘅消防车同埋17架嘅救护车嘅。 嗯，好，咁啊，黄司长，因为我哋跟住会有即系新闻啦。咁新闻翻嚟咧，我哋想再同你倾一倾，即系当晚嗰个救援行动嘅。咁啊，转头我哋再同你倾下。 好。 咁啊，阿黄司令就系消防处机场嘅消防队指挥官。咁啊，何总睇翻嗰晚，其实就即系消防都用咗一啲新嘅即系做法啦，去点样分流啲伤者啦。咁亦都即系佢哋都有即系除咗喺地面去睇咧，都有上去个机上边咧睇下究竟仲有冇啲其他嘅乘客会喺里边未走啦。咁所以其实都见到佢哋都系即系尽佢哋嘅职责去做翻即系相关嘅一啲救援行动嘅。咁我哋等阵咧转头翻嚟咧就会继续同咧阿黄司令倾一倾当晚嗰个救援行动。咁我哋先听一节新闻先。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月南报道新闻。香港大学一个工程项目被指有多条结构柱出现空洞，有墙身怀疑未被混凝土完全覆盖，有横梁亦都露出钢筋嘅结构。据了解，项目涉及西高山校园重建项目。港大校长张翔表示，得悉事件已密切关注。校方正系同承建商沟通，好快会公布进展同细节。张翔出席一个活动之后话，专家正系同工程师研究事件，校方非常重视建筑安全同标准，亦正了解事件详情，现时未有细节可以披露。佢话港大管理层亦正讨论事件，校方好快会就事件发表声明。张翔又话，校方每个项目都有相关嘅团队负责。有數以百計的人正進行不同項目。同樂居一名有超過30年工作經驗的56歲前幼兒工作員，向多名幼童施襲，早前承認11項虐兒罪，今日區域法院判監27個月。案情話，被告在2021年11月至12月，將一名3歲男童拖行同拋到地上，又捉住他的雙肩前後搖晃，以及用膝压向男童大腿，将佢压在地毡上。另外，被告同年12月向一名2歲男童施袭超过10次，包括将佢抛到地上，反复将水樽撞向男童口部，令佢后脑撞到墙壁几次，又曾经踩住男童嘅右臂，将佢按喺地上约20秒。被告亦都曾经从后拉一名男童嘅衣领，将佢推到地毡。以及用书拍打一名2歲女童的面部，令她头部和上身撞到柜门。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身兼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督导组其中一名副组长，负责领导多个政策局，深化和内地合作， 而創新合作模式是其中的工作重點。他出席一帶一路聯席會議第二次政策溝通交流及能力建設計劃啟動典禮，他致辭的時候說，今次交流計劃的焦點以綠色及可持續發展為核心，安排政策研討、業界對話和參觀訪問等活動，讓參與者更加深入理解本港綠色發展的方向。為慶祝特區成立26周年，馬會將會在7月1日免費開放沙田和跑馬地馬場公眾席，場內指定快餐廳亦會有提供優惠，指定餐飲以71折發售。馬會說當日將會舉行10場黃昏賽事，焦點是第4場的香港回歸杯。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日初時局部地區雨勢較大和有雷暴，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氣温介乎27到32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有幾陣驟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mini 提提大家，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會堂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車線受阻，龍尾排到去屯門公路轉車站同埋龍富路近住龍門居。重複一次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門大會堂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車線受阻，龍尾去到屯門公路轉車站同埋龍富路近住龍門居。另外，銅鑼灣記利佐治街去維園方向近住百德新街亦都有交通意外，咁现时一带比较车多。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九龙入口就去到理工湾位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现时尖沙咀一带比较车多繁忙，包括弥敦道、广东道、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同埋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都比较车多，咁大家经过就请留意啦。之后再睇埋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嘅车龙去到文化博物馆。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铜锣湾嘅记利佐治街去维园方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现时一带仍然比较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最后消防署提提大家，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 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赵丽颖、欧豪、李光洁领衔主演，风吹半夏， 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 我可不想死， 咱不就求个和的？ 你就是杀了他，他也给不了你这么多钱， 我欠你们的呀。 根据阿赖小说《不得往生》所改编，讲述一个女子在钢铁行业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国剧830，风吹半夏，7月3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一齐响应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是18至35岁，拥有年轻新思维，欢迎你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在所属的政策范畴上发表你的创新建议，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6月29日截止报名，上 hyab.gov.hk 睇睇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何建中。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咁我哋继续系倾紧咧国泰航班。上星期六啦，有一个即系起飞前有一个即系技术嘅故障啦，所以需要紧急刹停嘅。咁事件中有11个乘客就喺即系疏散嘅时间就受伤。咁 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如果對呢、這、一個即係我哋關注到係嗰、那個即係航班嗰個疏散嗰個安全啦，咁同埋就係事件亦都係消防處出動咗去七部消防車啦，同埋即係其他嘅即係協助咧去乘客去即係要安全要係即係疏散啦。咁我哋頭先喺即係新聞之前咧，我哋就同緊消防處嘅機場消防隊指揮官咧黃思律傾緊嘅。咁我哋繼續同阿黃思律傾下。黃思律你好。 是主持人你好。 咁头先因为提到咧，就即系今次咧，即系喺嗰个即系救援嗰个行动当中啦。咁其实消防处就用咗一个即系大量伤者事故嘅检伤分流系统啦。咁嚟到去帮助去即系将啲伤者分流啦。咁其实我个人就有兴趣去了解，因为其实随住个机场嚟紧嗰个发展啦。咁其实今次嗰个事故，咁其实应该系未用晒即系机场消防。即係隊嘅資源噶嘛，係咪？ 未嘅，其實就咁樣我都介紹一下我哋機場消防隊入邊嗰個機場嘅即係消防嘅資源啦。咁、其實我哋大家都知啦，以往咧兩條跑道咧，我哋為咗達到即係國際民航組織嘅要求咧，其實咧我哋係有兩間消防局咧，分別係睇住兩條跑道嘅。咁但係由於三跑之後咧，其實我哋喺去年嘅五月咧。就已經開咗一間新嘅消防局，咁同時咧，亦都增添咗七部嘅消防嘅機場消防車。咁未來咧，因為我哋會睇到個發展咧，佢嗰個二號嘅客運大樓啦，同埋二號嘅客運大堂咧，都會陸續喺2024、2025年咧落成同埋啟用，所以我哋喺東邊咧都會再多一間消防局。咁即係簡單啲嚟講咧，以後喺機場禁區裏面咧，就將會有四間嘅機場消防局，同時亦都有兩個嘅救火船嘅碼頭，咁咧去 cover 曬成個機場嘅所有嘅安全嘅嘅事宜啦。咁除此之外，其實咧，我哋因為頭先我都提到啦，我哋機場裏面有呢個消防資源啦，其實我哋都會咧喺機場外面禁區外面嘅範圍咧去叫增援嘅。咁、所以咧，除咗現時最近我哋機場嘅赤鱲角消防局之外咧，其實我哋叫 landside 咧，即係喺禁區外面咧，都會遲啲多一間消防局嘅。咁其實亦都係照顧住成個機場。 咁如果照阿黃小姐你咁講，其實嚟緊其實喺機場禁區裏面嘅需要嘅消防人員，其實個數量即係我就咁一般市民咁怎聽咧，應該個數量都唔少，係咪咧？ 冇錯，而家我哋現時嘅編制咧就有355名嘅軍裝人員。咁遲啲再多一間局開埋出嚟咧，咁我哋係可能接近係400嘅軍裝人員噶啦。咁頭先亦都主持人你問到啦，呢單事件係咪用咗我哋好多嘅消防資源咧？其實咧，我哋當中咧就去咗一間局嘅所有機場嘅消防車。咁我哋都順帶一提啦，其實機場消防車同出邊嘅消防車咧係有好大嘅分別嘅，因為我哋喺機場裏面咧係要應付飛機嘅事故，咁所以佢哋嘅體積啦，佢哋嘅出水出泡嘅能力咧，都會比一般我哋喺市面見到嗰、那個即係市區裏面見到嘅消防車咧，佢會更加巨大啦，佢亦都嗰個馬力更加強嘅，咁所以呢一啲咁嘅消防車其實都係要特別去訂造。咁我哋嗰一日咧，頭嗰七架咧就係機場嘅消防車。其實後期咧有好多禁區外邊消防局嘅同事，其實都嚟咗幫手嘅。 係。咁啊，黃師傅，咁其實我哋即係睇翻即係嗰日嘅事故啦。咁其實乘客喺逃生時咧，我哋見到有啲報道講啦，咁有啲乘客咧，佢即係從嗰個逃生滑梯落嚟嗰陣咧，又會帶埋行李咁樣離開咧。其實即係如果你哋喺現場嘅觀察，覺得佢哋即係乘客喺逃生嘅時候，係咪需要注意啲安全問題？或者佢哋嘅安全意識其實係咪需要提升咧？咁樣 因為咁樣嘅，其實我哋到場嘅時間咧，就大部分嘅乘客都已經疏散咗喺地面啦。咁、當然我哋都留意到咧，有啲乘客佢係拖住行李啦。咁、但係我都唔肯定究竟佢係咪真係即係沿住個滑梯咧攞住個行李卸落嚟。但係如果係咁嘅話咧，當然就唔係咁理想，因為我哋一般嚟講逃生咧，最緊要都係人命啦。所以最主要就係，如果我哋可以攞咗一啲必須嘅嘢，即係譬如話可能隨身鎖匙、電話，咁就算㗎啦。即係如果有行李嘅話，我哋都唔會建議啲乘客咧會跟埋嗰個逃生滑梯一齊落埋嚟，因為咧可能會影響到佢哋落嚟嘅時候嗰個狀況啦。咁其實我哋見到咧好多傷者咧都係落到嚟咧係扭親腳嘅。咁同埋咧 呢一啲咁嘅疏散程序咧，其實每一個航空公司咧，據我所知，其實都有定期嘅訓練。咁所以只要即係聽從翻嗰個機組人員嘅指示咧，其實都可以好安全、好有秩序咁落翻嚟嘅話咧，咁其實我相信都會減少咗嗰、那個即係受傷嘅機會嘅。 咁阿黃小姐，咁頭先即係提到嗰個大量傷者嘅事故檢傷分流系統啦，因為今次個事件其實11個傷者即係一個黃色啦，即係其餘都係綠色啦，咁其實應該就唔需要話即時送院噶嘛。咁如果真係有一啲事故，即係我哋講啦，如果真係有啲比較嚴重啲嘅事故，嗰啲傷者要送院嗰陣咧，其實嗰個系統咧點樣可以再進一步幫到手去將啲即係傷者分流咧？ 或者我哋講講以前我哋冇呢套系統嘅時候個情況係點啦？因為如果涉及即係好多傷者嘅時間咧，我哋好多時同事咧會唔同時間到場，咁亦都佢會做唔同時間都會做點算，好多時就會出現咗一個重複計算嘅情況，又或者甚至乎有時漏計咗某一個。咁所以咧，如果我哋而家有呢個系統，用咗 QR code 即時將佢嘅資料登錄咗。上咗 server， 跟住然後喺嗰個界面裏面咧彈咗出嚟嘅話咧，咁我哋就避免咗咧有重複計算嘅情況。即使我哋有第二個同事再用一個流動裝置去 scan 嗰個 QR code，其實喺個電腦裏面都已經有佢嘅記錄啦嘛。咁變咗咧就大大提高咗我哋嘅效率。咁正如你主持人你頭先所講啦，其實我哋好多時咧，我哋都要分流邊一啲係要去先。即係邊一啲比較嚴重啲要去醫院先，邊一啲冇咁嚴重嘅，所以咧喺呢個情況之下，我哋清晰界定到有幾多人係嚴重嘅，我哋即時要送院咧，其實好緊要，所以呢個系統其實好幫到我哋。 好，咁多謝阿黃思律嘅電話，咁多謝曬你嘅電話，咁黃思律咧係消防處嘅機場消防隊指揮官，咁何建中咁聽到即係消防處就講翻即係當晚嗰個救援行動啦，咁其實都睇到即係佢哋應用緊一啲即係新嘅系統啦，咁其實就喺嗰個分流度加咗個 QR code。即係加咗呢一個，就會變咗容易啲，即係去分流到啊邊啲嚴重啲嘅就可以送去醫院先啦。咁其他啲可能係點樣再處理咧，就避免咗係去重複去計算傷者或者係計留咗傷者。咁都係對於救援嚟講都係有一個有效率嘅。 係啦，我都覺得我諗作為香港市民聽到頭先黃生所講咧，都比較安心嘅。即係我哋其實已經將會有四個消防局，即係將會出現啦，同埋我哋嘅配備其實都係相當強嘅，咁我覺得 QR code 呢個亦都係其實唔係一啲好高科技嘅，但係就係一個可以防止即係經常喺即係災難情況發生嘅，譬如重複計算死者傷者啊嗰啲，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值得即係我覺得支持嘅。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先。 聯繫。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电台。 开始我哋今日节目。 欢迎你收听天天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95年。 大家好，我是香港现役男子重剑运动员方海申。好想多谢港台喺体坛无极限支持同关注本地运动员。我喺呢度祝贺港台95岁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庆建香港，联系你我。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啊！今届嘅服务会主题咧就系服务合作促发展，绿色创新迎未来啊！总共有65个国家同埋国际组织参会。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我哋繼續係傾緊咧國泰航班咧星期六嘅一個事故啦。咁起飛前有個偵測到技術故障，咁需要緊急剎停嘅。咁事件有11個乘客係受傷啦。咁頭先我哋同緊消防處傾咗就係當晚嗰個救援嘅行動啦。咁而亦都提到嗰個乘客疏散嘅程序啊。咁其實即係消防處都會建議即係乘客應該係跟隨翻即係機組人員嘅指示啦。咁有秩序咁樣去疏散啦。咁即係同埋即係如果你話，真係要帶啲物品，應該就唔帶嘅，因為你第一時間就係人身安全先啊嘛，咁啊先去即係逃生先啦。咁其實事件另一個即係關注點咧，其實就睇到嗰、那個 技術故障嗰個問題啦。咁頭先消防處都有講，即係嗰個起落架，佢哋收到個即係信息就係起落架有一啲事故啦。咁而家事件當然國泰航空佢係會做調查啦，然之後將報告交俾即係民航處啊再睇啦。咁但我哋都想即係傾下嘅啊，究竟即係嗰啲航班其實佢起飛前，其實照我哋一般人理解就應該係做曬檢測噶嘛。咁如果唔係，唔會俾呢個飛機起飛噶嘛？即係如果發個燃有狀況，應該就唔好飛住啦。咁但係因為事件就牽涉到，咦？嗰、那個故障點解會有呢啲咁嘅故障？同埋因為睇報道就有爆胎。咁其實爆胎都係一個即係令人奇怪。咁點解一個飛機會爆胎咧？咁樣咁，所以即係呢啲究竟係咩問題咧？咁所以都值得係大家去討論一下嘅。咁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如果對於國泰航班呢一個事故咧有意見咧，歡迎打嚟我哋線18723111傾下。咁我哋收音機旁邊咧請嚟一啲嘉賓先傾一傾嘅，就係我哋請嚟詹永年，佢係香港工程師學會航空分部嘅發言人。詹永年你好。 系主持好， 系咁头先我哋即系都系讲紧咧，即系今次嗰、那个即系国泰呢个航班嗰个事故啦。咁因为佢提到有个即系技术嘅故障，即系起飞前即系发现到个技术故障嘅问题啦。咁其实呢啲情况如果就你哋即系工程界嚟睇，其实系咪属于都系常见一定好少见嘅啲情况咧？ 嗱，首先系讲呢个紧急刹停唔起飞，即系终止起飞呢样嘢咧，就唔常见嘅吓。雖然咧，波音都有啲數字，佢就話咧，大約係每2000至3000次嘅起飛咧，就會有一次咁樣嘅緊急剎停嘅。咁當然啦，如果喺香港，我哋又見唔到係咁頻密啊，咁頻密啦。 咁其實呢啲剎停咧，你覺得即係可能嘅原因係啲咩咧？ 嗱，如果一般嚟講咧，係需要係喺起飛嗰陣時候去到做一個緊急剎停咧，通常都係同發動機嗰、那個有問題有關嘅。咁最如果係最普通嘅就係話個發動機著火嘅，咁當然一定要剎停啦嚇。但如果其他嘅原因咧，譬如話有一啲嘅系統嘅警告啦，可以係一啲聲音嘅警告，係喺個話個起飛嘅時候有啲有問題嘅嚇。咁呢啲都會係個機長係會考慮去到做呢個緊急剎停嘅。 咁其實詹永年，如果就住呢一個緊急剎停嘅做法啦，咁其實即係如果機長決定緊急剎停啦，咁其實跟住佢仲有啲咩程序係要做？即係例如係咪真係需要疏散乘客咧？即係其實個成個程序會係點啊？即係如果就業界嘅一啲正常嘅做法會點做嘅咧？ 緊急剎停同呢個疏散又未必有直接關係嘅，但係如果你話好似波音777呢啲飛機嚟講咧，只要佢係話喺當時個速度是不超過佢嗰個叫做 V1 嘅速度嚇，咁呢個就係話決定起唔起飛嘅速度嚟嘅。如果係總之係唔高嗰啲嘅速度嘅話咧，個機長係可以去到剎停嘅。調翻轉嚟講，如果係個當時個飛機嘅速度已經係超過 V1 咧，就一定要起飛嘅，除非佢機長係明知道係架飛機飛唔起啦。 咁詹永年，因為其實睇有啲即係消息就講話事故可能都同嗰個速度檢測系統有啲異常信號有關。咁其實如果係呢啲咁嘅信號嘅情況咧，其實係咪都應該唔好常見咁啊？係咪 啊？啲唔常見嚇，但係究竟係實際係乜嘢嘅系統嘅警告信號發咗出嚟咧？咁係要有待呢個調查先至知道嘅。 咁头先你讲嗰个速度啦，其实话如果佢哋即係机长发现个速度个系统可能有状况下，咁佢就会有个决定啦，咁去即係会去刹停啦。咁其实如果刹停之后，头先你都讲到其实疏散系咪需要疏散，呢个就要再睇情况啦。咁通常其实即係我哋想了解一下啦，因为其实飞机起飞之前呢，其实应该都会通过一系列嘅即係检查先至即係決定佢係咪飛得噶嘛，即係就咁理解下。咁其實好似呢啲，如果係我假設可能係佢系統裏面有狀況，係咪喺檢查嗰陣係未必發現到嘅咧？會有機會？ 未必嘅嚇，因為而家飛機咁都係好似部電腦咁噶嘛，咁多電子嘅電子組件，咁你呢分鐘測試咗係冇問題，唔代表下分鐘係冇問題嘅。咁所以基本上嚟講咧。喺成架飛機令到佢失航嚟講咧，就係有一個飛機嘅維修方案啦嚇，即是話架飛機要跟住呢個維修方案，定時去到做一啲嘅維修檢查測試。咁亦都喺每一次起飛之前咧，都會有一次我哋一做一個叫做pre-flight inspection 嘅，維修人員會做，機組會做嘅。咁呢個 这个飞前的检查呢，基本上就是说在这架飞机的外表去到check 下去有没有一些异常的，譬如有没有异常的漏油啊，有没有一些东西不见了啊，或者有些东西烂了这样。咁另外如果在飞机系统那里呢，就是主要是一个即是所谓 power up 的 check 啦。咁特别是会 check 个飞行控制面的。咁就唔会话好仔细，每一个系统都会去到再 check 嘅。但系咧，基本上嚟讲，因为飞机佢自己本身啊，都有好多嘅后备系统嘅。喺佢设计嘅时候，即系话一个冧咗，即系另外一个仲有即系有士兵去顶上嘅。咁另外咧，飞机亦都系佢里面系有啲维修嘅电脑啦，系实时咁样去到监察住同埋可以显示飛機嘅情況嘅，咁如果發覺有啲唔正常嘅情況發現嘅話咧，咁亦都機組係會跟翻既定程序嗰啲 checklist 檢查清單或者程序去到處理嘅。 我睇到咧頭先提嗰、那個起飛嘅速度啦，咁我睇翻啲資料，似乎咧就係嗰個 V 1就係話160嘅海里，咁但係佢喺剎停嘅時候就已經去到150海里，即係時速280公里啦。咁可唔可以講其實都係一個千軍一發嘅決定嚟嘅？咁即係呢樣嘢會唔會亦都令到公眾關注，或者其實即係航空公司都要盡快解釋翻個情況咧？ 冇嘅啦，因為呢、這個所謂叫 reject the take off 喺個起飛嗰時急剎咧，呢、這個其實係個基本訓練嚟嘅。咁機組人員咧係會有定期嘅測試訓練啦。令到佢係喺呢一個 reject take off 嘅時候咧，係能夠把握到嗰、那個即係嗰、那個飛機速度啊、飛機狀況啊，去做一個啱嘅決定嘅。咁如果係只要係唔超過 V 1咧，其實係理論上係可以好安全咁樣令到飛機可以停止起飛嘅。 係，咁我都想問一問，因為佢即係急剎完之後咧，嗰啲輪胎都着火啦。咁頭先消防嗰邊亦都話接近100度啦，會唔會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可以預見嘅情況嘅？因為喺咁高速度去剎停 嘅嗱，如果係高喺呢、這個喺起飛嘅時候高速去到急剎咧，有爆胎亦都係唔可以話唔正常嘅。咁反為今次咧，好似就係話喺剎停之後咧，喺跑道上邊咧係未有爆胎嘅，因為一般都話報道咧都係當飛機埋到個停機坪先聽到嘣一聲嘅。 咁啊，詹永年即系话，即系其实如果咁讲翻，即系基本上，即系航空公司都会系，即系佢哋有适当嘅训练啦。即系机长，其实佢哋都要判断喺，即系就算真系遇到咁样嘅系统状况咧，佢哋应该喺一个适合嘅情况之下去终止嗰个起飞啊嘛。咁即系先可以控制到嗰个即系减低个避免严重事故。如果唔系，真系飞咗上去，真系有状况，咁其实可能个问题仲大，系咪咁样咧？ 咁講，如果真係超過咗嗰個 V 一嘅話咧，咁架飛一定會起飛噶啦。咁起咗飛之後咧，繼續會爬升，去到一個適當高度之後咧，再睇下發生咩問題。然之後嘗試係如果需要嘅話咧，就盡快降落翻咯。 咁所以頭先即係照你嗰個即係一個説法啦，即係話其實機師都會睇下，如果個速度係可控嘅，咁佢咪即係剎停咯。咁有。如果超出嗰個範圍，其實頭先你講只飛機就要飛起嘅，咁可能佢飛咗上去之後睇情況啦，咁睇下需唔需要可能要折返啊，定係點樣樣，咁嚟到去判斷究竟點樣可以保障只機上乘客嘅安全。 係啊，冇錯啦嚇，即係個機長啊，個 captain 佢嗰、那個點解咁難考咧？就係話佢一定要有呢一個咁嘅判斷能力嚇、啊，即係唔係話淨係識揸飛機或者係揸得好嚇，佢、有呢個判斷能力先可以做機長咯。 好，咁阿詹永年，因為其實即係事件我哋都見到即係有个即系乘客疏散，因为佢要紧急疏散啊嘛。咁虽然头先我哋话即系佢紧急刹停，未必需要即系紧急疏散。咁但系事件就系有紧急疏散啦。咁我哋见到其实有啲即系乘客嘅片段，有啲见到有啲乘客佢即系带埋行李落机啊，或者佢哋即系有啲受伤，可能系因为喺嗰个逃生滑梯落嚟嘅时间，可能系撞到。咁其实乘客喺嗰个安全意识，其实你认为系咪都需要系要有个即系加强咁样咧？ 基本上嚟讲咧。是需要有個乘客有一個意識，就係話一聽到話要緊急疏散嘅時候咧，就一定唔可以帶行李嘅，攆埋件行李去到跳出個滑梯，或者甚至乎掟個行李喺個滑梯度上落嚟咧，係絕對唔容許嘅。其實因為呢個係會對自己同埋對其他人咧構成好大危險嘅。 咁啊，詹明玲其實即係你都會建議，因為嗱，以前我哋坐飛機應該都有即係空姐啊，或者即係其他空中服務員啦，佢會有親身示範某一啲即係安全啊嘅設施啦，嘅即係做法咧，亦都會俾啲即係單張去睇點樣去疏散噶嘛。咁而家進步到就係個乘客自己睇自己個位嘅一個即係電視機仔，咁啊會有嗰個短片啦。咁即係有時可能啲乘客未必睇喎，咁點樣去提升翻佢哋嗰個安全意識咧？ 咁冇噶啦，呢個一定係。自己嘅安全，或者甚至因為自己唔知道個安全嘅程序而影響到其他人安全嘅話咧，咁個乘客自己本身係有一個責任去知道嘅。咁即係老土啲都咁講噶啦。就算你點樣經常搭飛機你都要係留意嗰個安全示範啦。無論係人手做嘅，或者係個電視機顯示出嚟啦。咁嗰個安全嘅告示卡亦都真係要去睇一睇啦。咁要有個。所謂有個 mental picture， 自己個有心理準備咧，就話個空姐指示出嚟嗰個逃生嘅方向門口喺邊度啊？咁有一個心理準備，如果一聽到有話要疏散嘅，係要點樣去睇得要即時反應咯？咁所以一般嚟講咧，就譬如話飛機未曾話飛到上去安全帶燈未熄之前咧。最好就唔好戴自己嘅耳塞咯，因为如果戴住啲耳塞嘅隔晒音嘅话咧，机组嗌话要疏散啊，或者其他嘅指示咧系唔留意唔到嘅。 好，咁啊，多谢晒詹永年嘅电话。咁啊，詹永年咧系香港工程师学会航空分部嘅发言人。咁啊，何建中咁听到詹永年讲，其实即系乘客都系有责任咧，要去关顾自己嗰、那个即系乘搭即系航机嘅安全嘅。 系啊，同意啊。咁即系大家经常睇嗰啲短片，就唔好当系。即系唔当系一回事咯，同埋真系我谂遇到出事嘅时候，真系要听机组人员嘅指示。如果唔系，大家恐慌咁样一窝蜂咁去，或者好似头先所讲话带行李落去咧，其实真系可能会真系造成一啲不必要嘅受伤。 咁同埋航空公司头先詹明都讲啦，咁佢哋本身都有一啲培训，即系究竟几时要判断系喺一个合理安全嘅范围之后咧，之下去刹停，即系航班如果有需要嘅话，咁都系希望去保障乘客个安全啦。咁另外头先我哋同消防处都倾到，其实即系嚟紧即系个机场发展落去啦，咁其实都会即系增加即系多。即係消防局啦，咁同埋亦都會增聘多啲消防人員咧，去應付咧嚟緊未來機場發展個需要。咁而今次事故亦都睇到，即係消防處應用咗嗰個大量嘅傷者事故檢傷嘅分流系統啦，咁啊令到即係加咗個 QR code， 咁令到即係分流傷者嗰陣咧，就又更加有效率啦。咁所以即係見到同埋佢哋都。頭先都提到啦，其實喺機場裏邊咧，即係有個小知識，即係機場裏邊嗰啲消防車同一般外邊嗰啲未必一樣嘅，因為佢哋即係要應付係機場嘅事故啦，應付航班嘅事故，所以就有啲唔同。 咁我哋最後就希望國泰可以盡快公布個事件嘅詳情啦。 係咁等啊，乘客就知道係咩事啦。咁我哋先聽呢啲新聞。